力。不过据报，美国再次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就以巴停止战斗作出决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66点，升372点，总成交金额36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7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66.35元，跌1.7；腾讯控股607元，升6.5；阿里巴巴207.4，升2元；美团259.4，升5.2；中国移动50.7，升1.9；盈富基金28.78，升4毫；友邦保险104.4，升1.5；港交所455.4，升10.4；中国平安82.55元，升9.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1.01，瑞士法郎8.611，澳元6.054，加元6.454，新西兰元5.626，欧元9.45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36。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9点，升644点。港金现价报173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72.92美元，卖出187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山道对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南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黄竹坑新围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翻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喺海之恋。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喺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网上流传贴文话，接种疫苗如果唔弹走全部气泡嘅话，会导致心脏出事或者脑中风。事实上，医护人员喺注射疫苗之前，必须确保针筒同埋针嘴里面冇空气。此外，接种新冠疫苗系采用肌肉注射嘅方式，所以唔会将空气注入血管里面。市民如果有疑问，应该向医护人员查询。千祈唔好轻信网上虚假嘅疫苗信息啊！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 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高速正安常识问答比赛，遇到恶劣天气打大风，工友要点做？ 我哋要迎难而上，不怕强风，继续开工。 错啊！即刻停止高空工作，快啲收工。 咁如果遇到行雷闪电，工友又要点做？ 我哋对得住天地良心，唔怕雷公，继续开工。 都错啦！停止户外工作，快啲收工。 唔可以就咁收工噶，仲有好多安全措施要留意噶。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留意天气变化，开工安全冇有怕。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啊，程俊鹏， 早晨啊，程俊鹏，早晨啊，晒到唔知有冇只烧猪咁嘅样嘅， 冇喎，你睇下我， 之前都已经话甩皮， 系啊，我之前已经晒咗两个礼拜噶啦， 你又晒啊嘛， 系啊，但系好似都唔系好晒， 冇办法啦，出边阳光咁猛烈，诶、哎，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早晨啊， 我成日都话要对得住个天气噶嘛，你。见我成日都揶揄啊，桂花田咧，就算几热嘅时间咧，唔系几冻嘅时间咧，总之佢都系咧着件五十肩嘅衫。哇，你配合下出边嘅天气啦， 鼻咧，鼻浪鼻。 我话你配合下个天气啊嘛，嗱，我呢啲又啱晒啦。出边热，我就去晒；出边冻，我就着褛。唔似你咁，出边冻你就着背心，系咪先？ 哦，好啊，好啊。 你浪费咗个咁好嘅叫做四时嘅变化啦。 你大把条件同阳光玩游戏。 系啊，你唔得咩？你玩唔到咩？ 佢今日我唔知道你玩咩游戏啊！桂花田好特别啊！你嘅上衣有两条带咁样揈下揈下，所以做咩啊？ 哦，佢成日都有呢件嘅，呢件叫做咩啊？欧印礼物带啊！ 系啊， 系啊，佢成日好似咧想行个唔觉意咁样咧， 物带住喺脚嗰度。 系啊系啊，要唔要解开？要唔要解开？使唔使拆礼物啊？系啦， 咁你都觉得好欧印情就鹏，你冇嘢， 因为好咧啡。 佢呢件衫个英文名叫做Boxing Day 咯。 哦，拆礼物， 拆礼物咯。哇，几开心啊！ 拆开咗啦， 边个你开心啊？ 好开心， 偷得浮生吓，得好得闲啊你。 哇，琴日咩偷得浮生啊？即系晒得浮生添啊！晒到 咩事啊？ 冇，琴日我咪去咗迪迪尼收工之后， 哦，你知佢蚀钱蚀到咁嘅， 支持下。 都系啱嘅， 你系买一年费冇蚀俾佢啊？ 冇啊冇啊冇啊！基本上系冇啊，有啲家庭咧，你都知啦，就嚟有啲咧，即系离别在即咁样嗰啲咧， 又有啊， 好多啊，总之咧， 佢好密啊， 系啊， 真系唔同年纪又唔同啊， 好多唔同嘅名目噶。我个 group 里边咧有啲就话咧，喂，临走打场波啊咁样， 系 好多呢啲嘢玩嘅咁样。咁总之今日就去 友谊赛啊， 梗系咯，唔计分噶， 系 咯， 好啊，好啊， 嗰啲简称叫咩？嗰啲叫做。 友 谊赛咯， 友谊球赛， 友谊波系啦。哇！但系琴日卅几度，去到迪迪尼嗰度， 系咯，系咩 酷热天气啊？ 系咩意思咧？因为佢兜头猛晒嗰 阵，系啊，系责任啊，定系爱咧？ 系因为咁啱拣中咗个人 啫嘛。仲要系咧，你知而家你如果你入迪迪尼，系咪你上次入咗去一次啊？ 就好耐啦，几个月前住一晚 咯。要登记 系啦，你要预先即系预约噶嘛。我想问一下咧，你觉得咧预约入场咧系咪即系代表啦？即系真系大家 代表我有得入咯？ 唔系代表咧里边嘅人会比起以前啊。就咁可以 walk in 入去嘅時間咧，嗱係咪咁樣正路諗法先？ 我上一次入去嘅時候都係少啲人嘅喎。 你覺得係咪正路諗法 咧？如果係咁，即係話你預約咗，即係話嗰條隊應該好快啦。即係你因為登記咗啦嘛。係 啦。 咁啊，即係譬如佢場內 就算玩啲遊戲，我都係玩幾轉噶。 係咯，應該係咁噶嘛。 係啦，係唔係咁？你嗰啲係 fast pass 啫， 唔關事嘅，唔使 fast。 即係佢人數少啊。 哦， 嗱，其實正常係咁噶。嗱，我再講多次個概念咧，喺疫情未發生之前咧，你係就咁，你隨時都入得去噶嘛。你而家起行啊！你而家心急啊！你而家即时决定乜都得噶嘛。咁、但系疫情之后咧，佢就要预约啦。咁理论上吓、一定系会令到想即系随时入场嘅人数少啲。 系、因为佢要管理翻， 佢要管理噶嘛。 人群啦、 啊。哦，我啊谂住咧，应该就最正啦，即系天然 fast pass 啦。点知咧入到去，明明觉得人唔多，但系全部啲人就喺嗰度聚集紧，喺玩游戏嘅地方。 哎呀！ 哇！我以前咧即系带僆仔去玩咧，譬如你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嗰啲咩 Winnie the Pooh 啊，小小世界嗰啲咧， 最揾笨系 Winnie the Pooh 啊， 我哋大人啊嘛，我唔系我次次去亲咧，佢明明好少人排嘅，总之我琴日咧我经验咧就系、咧 排好耐咯， 全部都系人。无论咩机动游戏啦，头先我讲嗰啲咩小小世界啊、Winnie the Pooh 啊，全部都系人啦、啊。咁甚至乎咧，我老婆咧话，直情系要即系食饭嘅时候咧，佢嗰啲餐厅仔嗰度排队啊，等位啦、排队啦，搞好耐。琴日礼拜一嚟嘅啫，你分分钟嗱，仲要而家又话冇游客咁滞啦，得翻啲本地啦。咁本地仲要平时星期一。正常家庭是翻工噶嘛，系咯，唔使翻工咩？系啦，但系我唔明白、去到嗰度我话唔系喎，咁多人嘅，点解嘅咧？ 正正咧有如果系计中小学嗰啲咧，又有测验考试时间嚟， 系啦， 即系咪已经见得太多都系啲你啲幼稚园界别？ 都系嘅， 系咯。 琴日直情咧多咗个特色咧，就系好多毕业班相喺嗰度影添啊！ 吓，我见到有影， 系啊，我见到有啲不过我怀疑佢哋系自己可能十几个 组埋一齐去， 组埋一齐，佢哋真系着晒嗰啲咧毕业。 咁我想问佢哋咪四个一组四个一组咁？ 系、你唔好问呢啲无聊问题啦，你真系问你多次真系。琴日喺嗰个乐园区里边，你揾四十个人一组都差唔多，真系。咁总之你见到全部嗰啲唔系全部啦，见到有一两批咧，就着住啲幼稚园毕业袍咧，咁然后自己攞埋牌嘅， 好得意，好得意 喎， 个样子。 系啊，咁 我想系咁你讲完未呢、這个？ 你讲啊，你讲 啊。冇啊，因为我喺度谂翻起咧，呢一个疫情底下咧，就算系主题乐园开放咧。咁嗰啲朋友呢佢樂園嘅朋友呢都唔會出嚟同你影相㗎嘛。 冇咗啦，係啊， 你要離遠同佢影啊， 企定定喺度， 離遠咯， 好似冇啊，琴日冇撞到啦。 咁即係都繼續， 但係佢繼續有一啲，譬如話扭波波表演啊，嗰啲就有嘅。同埋有個咧好細嘅，我都唔知當仲當唔當 parade 咁樣咯，好細型。晏晝咁咧，佢哋就又打開道門，跟住出嚟都打曬鼓啊咁樣，都算係㗎啦。因為夜晚嗰個好似冇咗嘅，係啊，咁因為佢有啲疫情關係，仲有啲防疫措施就做咗。 因為佢哋戴口罩㗎嘛，如果係 parade 係咪？ Parade 哦，冇留意添喎。 咁应该系啦，全 唔系唔系嘅，应该戴口罩。 你有冇见到潘少面咧？有冇影 相？见唔到，见唔到。 哦，咁啊，即系应该 有戴口罩，佢冇得唔戴嘅。 透明口罩啊，可能 唔系。 唔系噶，唔系噶，唔系噶。咁咯。 印象中系咩咧？我唔记得咗。 系啊，即系我考起，真系冇特别望下佢哋啲口罩真系。反而咧， 有影相噶嘛？应该 系啊。反而咧，我哋试过咧，有啲好无聊嘅家庭讨论咧，就话嗱，不如我哋试下玩个机动游戏。咁点解咧？就貪佢咧，臨出嗰個出口之前會影張相噶嘛？咁咧有人提議就話：咁我話咁，但係戴咗口罩喎，其實即係冇乜嘢可以影到喎。佢話：咁啦，最尾出閘嗰陣時除口罩咯。哇，佢唔得啦。佢話：嘿，上到唔驚咯。我話最正確作喎。 咪係咯。 我話你自己影張相好過啦，咁樣。所以係會你又打咗少少折扣嘅。即係我懷疑咧，佢哋呢方面咧嗰個生意咧係會細咗嘅。 點知都咁多人啦？ 我點知都咁多人喎？真係好神奇啊！真係。同埋佢就機動遊戲嗰啲都差唔多啦。不過咧，我就有啲頂唔順咧，就係我去到其中一間餐廳度咧，幫襯佢嗰啲快餐包包嘅時候咧，你有冇留意佢嗰啲漢堡包，即係呢只種類咧，佢啲 size 係點樣 ？size 係咪細？ 嗱，佢貴就一定係貴噶啦。 係咪小 你啊？ 係咪有三粒嗰啲啊？ 唔系啊，佢咧明明咧係一個嗰啲套餐咧，有兩個包咁樣啦。咁我諗住 OK， 你個餐賣成200几蚊。 你都算啦。 有咩？我想问个餐二百几蚊有啲咩？ 嗱，佢个 menu 写住有两个包啦，有薯条啦，有炸鸡翼啦，咁同埋好似有一两条嗰啲唔知叫春卷定咩咧，总之 啊， 同埋一杯粟米啦，跟住两杯汽水咯，咁样。 哦，咁都几多嘢食 嘅。系啦， 但全部 mini 版。 唔系，冇错啦，唔系。咁我谂住好啦，起码有两个包，都当系 main course 咁样啦，咁都分到嚟食啊。哇！我跟住一拎住个包，我一揿，我以为。即系打个比喻，你以为咦？起码36C啦。 咩先咩先？ 个包啊！我以为我排队个 number 系36C 啊，点知早咗？咦？你唔使等，你唔使等咁耐啦。36A 你攞得啦。我一望吓，点解变咗咁样噶？ 即系话 明明咧，你可能咧要个口擘到好大嘅， 系啊， 跟住擘到狮子口咁大。 我直情咧， 其实咧，你仔一口都可以食得晒啦。 我打开，我讲真嘅，我揿个包嘅时候咧，我真系只手 都空气啊。 唔系我话馅喺边啊 ？Where is the beef？ 即系 A 不 美国政治嘅俚语就系话个牛肉喺边度啊咁样。跟住我喺边度？跟住我直情真系好核突地打开咗个包咧， 揭佢啊！ 揭佢我话 喺边度？ 我话老婆，喂，影低佢啦。片芝士哇，几难片到咁薄啊！哇，两片蘑菇摄咗喺上面，仲有嚿肉噶，原来喂好经典啊！ 嚿肉唔好打下次啊，吹走啊！ 哇，使唔使啊？ 全部系个即系两个包上下都夹晒，睇唔到馅啊！ 系啊，几乎哎呀，真系你离远睇咧，你以为佢唔记得夹馅咩？ 系啦，即系 哇，佢咁叻仔，佢真系整到 我又真系未帮衬过佢呢一种餐啊！ 梗啦，你巴闭啊嘛，你每次去到梗系食烧腊饭啦。 咁就巴闭噶。 饮茶 贵好多，贵好多啊！ 食烧腊 唔系啊，饮茶咯，最多嘛。 饮茶都好，唔系我都发觉系啊，都入到去咯。 系啊，系咪先？ 哇！ 不过系惊多人要， 系啊，真系好多人。 但我想问嗰个包咧，你头先话即系几乎冇馅咧，但系嗰个面咧，即系嗰个 size 啊，系咪都可以手掌咁大噶？ 手掌咪都细咗啊，都细噶，即系唔算系平时咧， 即系普通食 系啊，所以我望住我先都话咯，以为排嘅 number 系36C，翻到嚟早咗两个字就可以攞到啦，真系。 咁诶点咧？饿住个肚。 唔紧要啊，因为阳光咁热，其实你都冇乜心机食嘢，你就狂饮水嘅，所以我觉得咧，琴日最好卖嘅咧，一定就系各式嘅饮品。 佢都唔平嗰啲饮品。 咁啊，梗系啦，算啦，咩帮助香港就业，系啊，咁啊。 下呢个主题公园啦，系咁先。 我哋帮下香港唔同嘅主题公园。 多谢你。 系啦，就业消费啦吓。 你要许愿吗？青春年轻，心里有热情，这里有共鸣，再错都有人聆听。风吹任得你更率性，满肚理想吗？别人骂你不清醒，你越要更大声，我呼应。 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这是阳光点的歌，这是微风点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 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以后危险这么多，以后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天真过，至少你跟我。都苍老， 除了你耳朵，也因此我呐喊，不敢怠慢，岁月无多。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唱着无拘束的歌，唱着无声息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跟我 有阿坤哥啊，阳光点的歌，喂，还点样讲开啲主题乐园呢，不如大家就高兴一下啦，好似好耐都冇去玩过呢。咁你有冇睇，你有冇留意过以前啲新闻呢，外国比较多啲嘅，就话呢你入主题乐园呢嗰、那个衣着呢有规矩有讲究。吓、啊、係啊，即係譬如咪话呢 即係要轻松啲悠闲啲啊。 诶，唔系嗰个规矩讲究咧，唔系话你个人品味，即系因为你有权着到呢一个三件头都入得去嘅， 系啦。譬如如果你系去迪士尼嘅乐园咧，你就唔好着咧 环球影城 嗰啲公仔， 系 咪？ 咦，佢哋唔系 friend 嚟嘅咩？ 即 系唔系？系咪即系 Planet Hollywood 啊？ 主题 乐园即系 Universal Studio 啊？ 系咪即系嗰个啊？哎呀，我成日以为佢哋系 friend 嚟噶， 系 哦。 嗱，即係譬如咧，你 係啊，嗰時係一個咁嘅規矩。 嗱，譬如你喺環球片場，你就唔會著米奇老鼠嗰啲衫啦。 哦， 而你調翻轉迪士尼樂園，你就唔會著譬如 Minion 嗰啲衫。 係咪真係好？我哋記得嗰陣時有啲 講過啦， 好似 係 噶嘛。咁譬如可能你入到去迪士尼，係咪唔可以著DC 裏面嗰啲漫畫嗰啲衫咯？ 係啊， 因為佢大部分係 Marvel， 譬如 Spiderman、Iron Man 噶嘛。 但其實我以為 如果你著神奇旅行， 其 实 呢啲系大家觉得系个即系尴尬啫，唔系真系唔俾啊嘛。 嗱，因为嗱，求早 好似系规矩嚟嘅。 嗰唔系我哋嗰阵时仲听过咧，话你唔可以扮里边啲造型添 啊， 即系话咧，你唔好谂住将自己着到成只米奇老鼠咁入去， 因 为啲人 以 为 你系职员啊，跟住你话你乱咁做嘢，咁点？ 系啊，但系其实又好矛盾嘅，人哋支持你先着到你成 set 啫，咁所以你见到好多人都着住。 太过似就唔得啦。 咁你放心，你入到去都一定。 咁肥 嘅，系黑魔猴， 公主嘅， 唔系佢似嗰个咩史力嘉嗰个两公婆嘛 ，Fiona 系咪叫 Fiona？ 咁咧，但系早两日咧有个新闻咧就喺美国嘅，佢就话佢唔系去迪迪尼呢个主题乐园，咁因为美国相对大啲咧，佢哋可能自己每个州县咧都有啲地方嘅主题乐园啦， 嗰啲咩五支旗啊嗰啲啊嘛， 唔知嗰啲啦，系啦，佢话咧有个美国嘅妈妈阿贝利啊，佢咧就因为嗰件衫咧就。俾警察围住佢，然后就话：嗯，妈妈，你可唔可以换嗰件衫先啊？吓 ，what happened？ 喺个主题乐园 系啊，佢已经入咗去噶啦，坐低咗啦。 但系有警察喺里面， 系啊，即系有乐园里边佢哋嗰啲即系管理人员，系啦，唔系，但去到后来报咗警噶，系啦，佢就话：妈妈，你可唔可以换嗰件衫？ 哦 ，OK， 系咪咁做咧？ 系咪有公仔咸湿公仔啊？ 嗯，妈妈，你如果咁问嘅，我只能够咁讲啦。你件衫会令人觉得佢好咸湿咯。 哦。 啊、 你件衫会令到佢好咩？ 系咪 有啲扮字啊？ 会唔会系似有嗰啲男人着咧，就系扮有六嚿腹肌女性嘛？咁就 就系扮一 嗱，我同你讲，我只系着咗比卡超啫， 比卡超 都唔得。 佢咧就着咗件黄色嘅 T 恤啦，底色系黄色比卡超啦。咁然后咧， 真系比卡超嚟， 真系比卡超嚟嘅。咁比卡超咧，佢有两只眼仔啦，同埋有两个红卜卜嘅嗰啲，唔知红腮定咩噶嘛。 哎呀，离远望就成个心口咁。 嗱咁咧，佢身材咧又美国辣妈嚟嘅，比较丰满啲嘅。咁仲要加埋咧，佢话 好 3D 好立体啦。 系啦，但系人哋又唔系投诉佢立体。 咁啊咩啊？ 呢条裤太短啊！ 哎呀， 不如佢哋着热裤啊！ 咁着热裤都唔得， 系冇错啦。嗱， 咩先？ 其实佢条热裤咧，即系以我哋呢啲啊中环啊报纸娱乐版咁多年嘅经验啊， 系咪嗰啲？ 其实佢一啲都 唔水弹。 嗱，我俾你睇下啦，你嚟远睇嗱， 佢半 金色长发嘅辣妈，白黄色皮卡超 T 恤，下边条热裤系牛仔裤嚟嘅啫。 呢啲又造型好多好多，嗰啲外国人都系 咁着。 系啊，其实讲真咧，佢唔系 啦啦队， 佢冇露得有几咁夸张。 我想问，比卡超嗰件衫都几靓。 可以比佢，仲要着得几立体添，真系。 系啊，问题佢点解啊？ 结果就话佢咧冇啊，嗱，真系咧话佢诶着得太性感。咁然后咧，啲人就围住佢，就要佢换衫，即场换衫，要去买嗰件衫。 即系嗰件衫太贴身，同埋嗰条 条 裤 太短， 系啦，成个造型太性感。 咁跟住就话咧，你如果你唔换一条裤咧，你就唔可以玩。咁最后咧， 好多嗰啲人咧都着晒吊带背心咁样入去玩嘅。 外国啲衣着好好好 啊，咁然后系啦，好多好神奇， 好豪 去到最尾咧，佢真系俾人赶咗出去。 定系其实佢暗砍，其实觉得佢比家超咁样入去唔得啊。 但系佢嗰个唔系嗰啲主题乐园嚟嘅，佢唔系迪迪嚟嘅嘅。佢仲要话咧，俾人列咗入咧黑名单，五年内唔俾佢再入嗰个主题乐园啊。 咁严嘅？ 哇，着件衫啊，都有讲究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近日有多个地区疫情都出现反弹，但香港仍然能够力保不失，现阶段有望清零。他说现在防疫最严厉的措施是外防输入，政府正是密切留意海外情况，但他强调接种疫苗仍然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近日在这个区域里面多处的地方都是面对疫情的反弹，香港是在全港市民的努力之下是力保不失，去到这个阶段正如有我们的专家说是有望清零的。除了在五月初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是确诊之外，当然这个小朋友个案呢，我们正在进行深入的调查。除了这个个案之外呢，香港已经24天呢是没有本地源头不明的个案。目前来讲最严厉的措施呢是适用于外防输入，包括针对台湾近日的疫情的转差。我哋喺五月十六日當日就即日宣布，喺當日嘅零時，即係五月十七日嘅零時咧，就限制非香港嘅居民由台灣入境，而且咧香港居民由台灣翻嚟咧係需要強制喺酒店檢疫21天，喺檢疫嘅期間咧，亦都係接受多次嘅病毒檢測。同樣地，我哋昨天咧係宣布喺五月21日開始咧，以下7个地方亦都會列入較高風險的地區，亦都係同樣咧需要在檢疫酒店接受21天的檢疫。咁啊，包括係新加坡啦、阿根廷、意大利、日本、肯尼亞、馬來西亞同埋荷蘭嘅。除了繼續透過社區的接種中心為市民提供服務，同埋過千個私家的醫生的診所為市民接種之外咧，我哋由今日開始亦都係按住一些企業的要求咧，係提供外展的服務。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亦都交代多項的立法工作的進展。佢話行政會議上星期已經通過有關非本地培訓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食物及衛生局下晝將會召開記者會交代詳情，並在下個月2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呼籲香港醫生組織支持草案，改善公營醫療體系醫生人手短缺的問題。林郑月娥又说，早前通过有关公职人员宣誓条例草案将会在1-2日内签署成为法案，今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民政事务局稍后将会公布有关现任区议员的宣誓安排，相信是维护爱国者治港原则踏出重要一步。林郑月娥指出，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将会在今个月26日恢复二读，政府会提出若干的修订，通过之后会马上进入筹备选举程序，首要为选民登记。至于其余两项的立法工作，包括《劏房租务管制条例草案》，预计今年7月提交立法会，期望今个立法年度通过。另外，打击起底行为的草案将会尽快完成草拟工作，目标是今个立法年度提交立法会审议。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7点，升343点，总成交金额5,8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8点，跌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65.8，跌2.25；腾讯控股604元，升3.5；美团257.6，升3.4；盈富基金28.74，升3.6。阿里巴巴207.4升2元，中国移动50.6升1.8，中国平安82.55升9.5，友邦保险103.7升8，港交所454.4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18，瑞士法郎0.903，加元1.204，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02点，系升577点。港金现价报17,3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76美元，卖出1,87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过了万怡酒店。司徒拔道落返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常怡道对出。观塘嘅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当建筑物嘅屋顶出事嗰阵，喺下面嘅人系相当危险。例如在美国的密尔沃基棒球场，兴建中的活动上盖就严重出事， 听落好像爆炸咁啊！客队成人都飞飞走走。 而在康涅狄格州就有个体育馆的天花冧咗落嚟， 唔系啊嘛？ 究竟呢些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喺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琴日咧去到呢个主题乐园咧，我想话俾你听咧，即系作为一个家长咧，原来最大嘅困难系咩呢？就系、是、当你入到去乐园度，如果你带埋啲小朋友咧，其实你系冇乜时间咧，或者冇乜空间咧，系望到所谓乐园周围嘅景色啦，又或者咧欣赏下里边嗰啲唔知咩机动游戏啊嗰啲嘢嘅。点解呢？你只眼就梗系望住你嘅僆仔啦，特别系佢哋仲系嗰啲跳跳扎走唔停嘅嗰个阶段咧，咁啊亦都系因为咧你实在太担心啦，好惊咧佢会遇到意外。所以咧，好多家長咧，其實去到呢啲地方玩咧，就當咗自己係 bodyguard 噶啦，係保鏢嚟噶嚇，即係一步咧就一腳印咧咁樣跟住佢行嘅。咁但係有陣時你都會放鬆噶，所謂放鬆咧就係、是、啊，佢可以去嗰啲興趣班啊，耶、yeah, ，佢可以翻學啦，哇，佢可以補習啦。嗰、那個放鬆咧就係、是、阿仔啊，你去學嘢啦，爸爸喺出面等你啊，咁就可以有少少 me time 啦。啊，不過你有冇諗過，如果偶一不慎嘅話咧？你以为嘅嗰个 me time 可能会变咗 me too 咧吓，系呢一个就系、是、最近有几单嘅新闻咧，都系话有啲补习社咁咧就怀疑啊有一啲叫非礼嘅事件，咁啊佢哋嗰啲性别嘅配搭咧，仲要系即系双向都有嘅，除咗咧比较传统啲咧，即系会有一啲男人涉嫌可能会非礼咧呢个女学生之外咧。亦都有试过咧，系话女嘅补习老师咧涉嫌非礼咧男童嘅吓，咁而且咧佢哋嘅年纪咧嗱，真系亦都系非常之离谱嘅，即系你年纪细到而家喺我哋呢几日报章里边咧，嗰啲涉嫌嘅年龄咧系细到4岁嘅啫，咁就算咧今日咧即系报章再引述咧另外两单咧就涉嫌咧引诱两个女童咧即系剥衫影一啲不雅相咧。佢都只係大少少啫，6岁到7岁，所以咧，你睇到呢度啊，你真係嚇親啊！即係我諗好多家長咧，佢冇諗過咧，即係以為可以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咧，擠低啲小朋友，隻眼可以望小陣啦啊！你整啲咁嘅嘢出嚟嘅，即係嚇呢啲即係傷風化嘅案件。咁當然咧，你最後俾警方調查啦，所以我哋都唔會講好詳細嘅資訊。咁但係咧，如果你睇到報章裏邊嗰啲案情嘅話咧，其實咧啲老師啊，即係根據呢個案情裏邊嗰幾個疑犯老師咧。咁其实都有一种错误嘅观念嘅，系咩呢？佢哋觉得咧，啲僆仔咧系唔知道咧发生咩事，同埋佢觉得啲僆仔咧系唔识得咧将一啲唔啱嘅嘢咧话俾人听嘅。因为点解咧？其中一单咧就系话，而家就讲紧话咧，即系佢引诱嗰啲女同学咧就影嗰啲不雅相咧，啊，佢又好有机心嘅，就特登安排佢咧就坐喺咧冇闭路电视镜头嘅位置，即系原本你上堂咧可能有嘅。就话安排佢坐喺一个冇闭路电视镜头嘅位置，然后仲要用咧我哋睇警讯都成日出现嘅桥段啦，就攞啲小朋友最中意嘅公仔引诱佢，咁跟住就吓即系做出嗰啲不快嘅行为啦。咁然后咧最紧要系咩咧？原来当时有其他男同学在场嘅、哦，所以你话啦，那个即系所谓犯人啊、疑犯啊。佢有好多嘢都会防嘅，佢又惊俾人影到啦，佢又咧即系识得利用嗰个小朋友嘅弱点啦。啊，但系佢冇谂到一样嘢就系，佢觉得其他男同学喺现场咧睇到又如何，佢哋都唔识嘅。就算觉得有唔妥，佢哋都唔会讲嘅。就算讲咗，可能都冇人信嘅。所以佢竟然咧众目睽睽之下咧就做呢啲事。咁但系结果系咩咧？咁我只能够话俾你听，除咗天网恢恢之外咧。而家啲小朋友咧，其实都好叻嘅，因为咧到放学嘅时候咧，就有同学咧就将呢件事话俾家长听，咁啊先至揭发咗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恶行出嚟嘅啫。所以咧真嘅，而家啲小朋友咧，即系我哋唯有同呢一啲即系无论系家长啦，定系同呢啲疑犯讲咧，你唔系真系以为你做咗嘅嘢啲人睇唔到啊嘛？你唔系真系以为咧呢啲事咧你可以即系自己吓即系瞒天过海啊嘛？咁啊，仲有一个信息咧，我觉得都重要嘅，因为咧呢啲事发生完之后咧，就话呢个补习社里边啲家长 WhatsApp 群组咧就有人讲就话，呢个老师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样嗱。我唔知你呢句真定假，我想话如果你系假吹水嘅话咧，咁你就即系提供虚假资讯啦。但如果系真嘅话咧，咁我谂啲家长都会问一句：咁你唔早讲？呢个老师唔系第一次，咁点解你唔早讲啊？你哋即系大家都见过啲家长 WhatsApp group 啦，咩信息都会交换一餐噶嘛？你生鲜生奶啊，搽咩药膏最好啊？ 咁嗰啲你又周围讲，咁如果咁重要嘅事，点解你唔早啲讲呢？我谂如果有人早啲知嘅，都唔会再俾个小朋友去嗰间补习社啦，起码都有揾警察去调查一下啦。嗱，所以咧，我觉得两方面都要提醒嘅，所有犯人，你唔好以为僆仔唔识睇，佢哋有自己嘅嗰个理解能力噶啦。而啲家长又或者其他即系旁观人士，如果你真系收到呢啲信息嘅话，可唔可以唔好收埋？可唔可以唔好咧？净系事后孔明咧？其实提前预防可能先至系更加好嘅。提供一条片俾大家睇下啦，呢、這个咧就系、是、例子啊，我哋呢一个教育电视 ETV 啊，吓三年前噶啦吓，侥幸仲未下架，大家快啲睇啦吓。咁啊，小四至小六常识科啊，其中咧就有一条片咧，佢就其实写住保护自己，尊重别人，其实教啲小朋友咧点样可以咧好好爱护自己嘅身体咧。咁啊，等啲如果吓坏蛋要嚟侵犯你嘅时候咧，你记得要同佢讲点样 say no 啊吓。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咧网上望一望，照顾好自己嘅小朋友啊。如果而家可以拍警讯嘅话咧，我会喺我哋直播室里边揾程振鹏饰演嗰个角色。是他放蛇，他扮小朋友，然后如果有坏人想侵犯他的时候，哈，他就赫然发现，哈，为什么这样呢？啊，你说会不会开捉到坏蛋呢？程振鹏 应该是会得的。 不好啊，不好啊。 好了，今天呢鹏仔的瞬间看 channel 呢，就想跟大家呢是讲一个跟科学有关的消息啊。咁这个新冠疫情底下呢，就世界各地好严峻啦，尤其是这个印度啦，家下。咁仲从一啲嘅新闻当中呢，都经常听到就话印度嗰方面呢，一啲嘅病人呢，即係染咗新冠病毒嗰啲病人呢，佢哋呢好缺乏呢就係氧气啊，需要氧气嘅啲病人，咁但佢哋又冇嗰个资源啊，就出咗好多事故啦，所以下。咁就住呢个氧气嘅问题啊，以下落嚟呢一个嘅外电嘅消息，唔知会唔会帮到一啲嘅忙呢吓？因为咧都系同咧呼吸有关，仲系呼吸氧气都系有关噶。咁呢个系嚟自日本一个研究，佢发现咧除咗话海洋生物之外咧，原来话咧哺乳类动物啦都能够咧喺危急嘅时候咧透过身体一个部分咧去呼吸，就系肛门啦。咁只要咧喺呢啲动物佢个直肠嗰度咧注入含氧嘅液体，含氧气嘅液体，咁就可以令到咧本来系严重缺氧嘅一啲嘅动物，譬如喺呢一个研究当中就用咗猪同埋老鼠啦，就话令到佢哋可以重拾翻活动嘅能力，甚至乎咧啲皮肤咧都回复翻咧红润添噶。咁呢个研究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帮助到咧一啲呼吸困难嘅患者咧可以维持氧气供应咧？咁当然啦，啲科学家啊同埋医学专家咧就叫好好去研究一下啦。咁呢个咧主要就话喺日本方面咧佢哋做咗一个咁样嘅研究啦。咁就住呢一个嘅情况咧啊，你话原来我哋可以用呢个肛门呼吸啊，咁听落咧好似有啲匪夷所思嗬啊！但点知咧，俾我喺呢个网络上面咧都揾到咧一个 channel 入边有条短片咧，原来都好多年前咧试过有一个咁样嘅示范。嗱，今天咧带大家去睇嘅呢条 channel 咧就系叫做吉本兴业。吉本兴业咧，原来咧就系嚟自大阪嘅一个搞笑艺人嘅公司嚟嘅。咁佢哋咧喺网上边咧就拍咗好多咧一啲咧系看似好认真，但其实咧都系几搞笑下嘅一啲短片嘅。其中有一条短片咧，佢咧就系有汉字夹杂一啲日文字嘅。咁咧汉字咧就系话究极日文字，呼吸日文字，人体之不思议，科学的日文字。之神秘咁样，即系其实咧，似系讲紧有啲嘢咧喺人体度好不可思议啊，可以呼吸啊，呢个简直系科学嘅一个神秘嘅揭露啊，咁样，咁系六年前咧摆上网嘅，咁里边系咩嚟嘅咧？一揿入去睇咧，呢条短片原来咧就有一个咧好似侍应咁嘅打扮嘅男士，就系、是、做个主持人啦，咁佢咧就攞咗一条咧透明嘅胶管，好长嘅。咁然之后呢个胶管里面呢就放咗一粒白色嘅珠，一粒胶珠咁样啦。咁呢佢就突然之后呢佢就瞓喺地下，即係面向天咁啦，瞓喺地下，然之后呢就屈曲双脚，咁将嗰支嘅胶管呢 一端就對正自己嗰個 pat pat 肛門嘅位置，佢有著褲噶，然後咧佢就示範啦，利用呢個肛門咧去吸氣、呼氣，咁就將膠管入面咧嗰粒白色嘅珠咧就向前推啦、向內推啦，咁樣推嚟推去咁。佢目的咧就係要證明俾大家知，哇，肛門真係可以呼吸噶咁樣，哇，真係好不可思議咁，係咪？好似不過其實即係咁又點咧？佢冇解釋我佢學咗之後我嚟做乜嘢，咁所以咧我只能夠俾四個反眼嘅 emoji 呢條短片啦。其實如果我哋嘅風騷生活小確幸。会不会考虑试下这些这样的小科学呢？阿桂花田，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好像这条短片那样。 其实呢 奇有乜你咁离奇呀、 啊、我是一般模式，我以为我没开咪嘛。其实呢每个人放屁嘅时候咪都係嗰个位置囉，咁嗰个咪有气囉。 唔係喎，有啲人觉得佢放屁喺个口度放㗎嘛。 哇， 係囉，即係话你说话有如放屁㗎嘛。 哇，自从呢有得接种疫苗之后呢，世界各地呢都出现啊有个案怀疑呢打完疫苗嗰啲针之后呢就会面瘫啊，世界各地都有㗎啦。咁喺卫生署嘅网站呢睇到一则呢 Q&A 嘅资料呢就係咁讲嘅。问题就係、是、早前参与 BioNTech 新冠疫苗临床测试嘅四个、面瘫个案被证实同疫苗有关啊，呢、這个问题嚟嘅。咁跟住呢隔篱呢就有个答案啦，红色嘅错。醫生咧下低咧又有個醫生嘅樣咧就走嚟話啦，喺臨床測試期間咧，曾經有四位參與者咧接種呢個 BioNTech 新冠疫苗後咧出現面癱咧，其後啊美國嘅藥監管咧調查啊發現咧面癱嘅病發率咧同平日發生嘅係差唔多。未能證實咧係疫苗導致嘅，咁啊而咁啊呢個係衛生署嗰個文章啦嚇，咁啊而世界衛生組織嘅表示咧會繼續咧監察嘅，咁啊到呢一刻咧仲未有呢個新發現。咁我揾咗幾個資料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啦。咁喺香港醫藥援助會就話啦，面癱嘅病因咧會有幾個啦。咁啊第一佢就話感受風寒入落。阻碍气血运行配引起嘅，而第二咧就话啦，长者嘅肝肾两虚啊，吓即系比较弱啦。第三就系情绪因素影响，咁啊点样预防啊？佢就话啦，记得保持心境愉快，系啦，哎呀，咁仲要有充足嘅睡眠，咁啊同埋要经常按摩你嘅面部穴位，进行呢个面部训练。第三就要注意咧。头咧面咧嘅保暖啊，即系话唔好成日兜口兜面吹风扇咁样。嗱，而大学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嘅中医药学院助理讲师系咁讲嘅，佢话唔少病人咧成日都误将一啲面瘫症状咧当作中风，而延误医治嘅时间啊。佢话患者嘅成因咧都系有会有呢几样嘢啦，就系话正气不足导致咧。瘀咗呢个经络，咁啊同仲有咧就系话咧，亦都会因为咧操劳过度，又或者咧感冒而引发嘅，咁啊预防咧都系要保暖啦，同埋面部多啲嘅按摩，同埋要多啲休息，切勿过劳，即系话多啲休息下都系，同埋得闲咧按摩下你块面。而西医咧有个名咧就叫做面瘫为贝尔氏麻痹症。咁啊，成因咧仍然系一个谜吓，仲未有一个证实嘅确实嘅讲法。咁有专家咧就相信啊，控制面部神经发炎或者系肿胀系引致呢个问题啦，或者系病毒感染之后咧产生嘅反应，自身免疫力受损等等等等啦吓。咁即系中西医都有唔同咁讲法嘅。咁啊，今日分享咧啊一个叫做郭医师嘅 channel 啊，咁啊个题目就系。颜面神经麻痹，咁有两位咧护理师就一唱一和，一教一示范咧，咁啊，仲即系话俾大家听点样可以咧帮助你嘅面部去做呢个运动啦。咁啊，仲整咗个口诀就话啦，中风口诀就系嘴歪、 口吃手脚软。而面瘫咧，佢就话啦，手脚咧系唔会软嘅，即系唔会发软蹄嘅。咁啊，症状咧多数都喺面部发生，所以咧可以睇下呢条片，得闲咧，或者我哋一间睇下小确幸嘅时候，我会教下大家做下呢个面部动作。咁面部动作可以做得多啲时候，或者多啲训练，多啲训练嘅时候，咁你咪可以预防到咯。我会俾三个手指公呢个 channel 啊。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葵士拉人。 早晨啊，葵士拉人，寿安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寿安琪，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今朝早又嚟上下啲外语课、英文课。咁咧，因为咧最近咧识咗啲咧哥哥姐姐咧同我哋小朋友玩嘅时候咧，佢哋讲多咗一啲咧 外国话、 英文咧，嗰啲英文咧嗰、那个用法咧好得意咯。即系咧，佢哋话依家兴噶， 系啊，点样噶？ 新兴嘅英文用语啊， 好啊。 嗱，譬如咧，好似话咧有一个英文字咧，原来咧系咁样用噶、extra 咁啊，平时我哋听 extra 啫，好似额外多咗噶， 系 啊，嗰啲香口胶有成 extra 噶， 你真系 你咩年代啊，妈妈？ 香口胶嗰啲， 你嗰个年代实在太好啦，你嗰个年代。即系你系嗰个年代咧，人哋讲新地咧就话系咪嗰个手机啊？ 嗱、原来咧依家咧 extra 除咗可以有佢原本嘅意思咧，亦都可以攞嚟话话人嘅。哇，你好浮夸！ 话你多余哦，原来唔系话你多余啊，话你浮夸。 多咗 啊！ 咁点、用咧？ 我哋以为用 too much 添， 系啊， 原来用 extra， 系啊， 可以用 extra， 即系点？譬如话Don't be so extra. Oh, don't be so extra. 你唔好咁浮夸啦。又或者咧 ，you are so extra. 呢啲真系好浮夸嚟噶。 咁嗰只歌系咪可以咁样用英文嚟唱噶？You can call me extra, extra, 因为我很唔怕。 可以啊，几得意啊，咁都。 佢索恩剧，你头先唱歌啊？ 哎呀，男音加大气，系啊。 好嚟佢，好啦。另外咧，有一个英文字咧，重钱。 重钱。 T E A T。 tea 系啦 ，tea 系饮茶个茶饮茶啦，系咪？ 咁又点用呢？ 原来咧 tea 可以而家咧系俾人用咗嚟当做八卦消息。 八卦消息，即系你有冇啲有冇啲 T 想话俾我听咁啊？ 系啊，嗱，譬如啲人可以话咧，哦 ，give me some tea。 Did you hear the tea about 瘦 青春棒 and 肥妹仔咁？ 哦， 即系话你有冇听到佢哋嗰啲八卦嘢啊？ 然后我就会同你讲啦，Don't be too extra 咁样。 系啊， 点解茶系会当系八卦嘢嘅？有冇解噶？ 有佢有一啲咧坊间流传嘅说法，唔知系真定假。就 话 咧，可能因为咧 T 本身咧系T 字开头啦，同 truth 同埋 talking 都系 T 字头喎。 咁跟住咧， 又 所以咧觉得咧用 T 咧就好似咧我哋又或者另一个讲法就去饮 T 嘅时候顺便八下啲嘢啊。 我觉得呢个合理啲喎。 系啊，成日喺 high tea 嘅时候咧，有咩做啫？系咪先啊？想饮嘢啊，饮杯茶饮耐啊，肯定嗰啲 tea 啊，成日讲白话。 好，仲有咧，学到一个 cancel that， 即系话系取消咗， 系过去式嚟嘅 cancel 嘅过去式。 学你开股咧，直接 分手啊！ 哦，呢个 OK 喎，呢个容易明白。 同你绝交，同你分手，譬如话 ，oh， you are cancelled。 哦，咁我哋可以咁样应用啦。你有冇听到关于佢哋嘅 T 啊？就系咧，因为佢嫌佢太 extra， 所以 cancel 突咗啊。我 delete 都得啊。 要依靠通韩书记同副理主教夏志成同埋成个嘅教区帮忙。南韩新增52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一星期降至600宗以下。再多一名患者死亡，累积132000几人确诊，1904人死亡。韩联社报道，由于周末检测量减少的影响，通常会持续到星期二，难以断言疫情蔓延趋势有所好转。近期全国各地中小规模的零星感染不断，加上各种的聚会和活动增加，确诊病例的规模随时可能进一步扩大。截至昨日，南韩有超过373万人接种首剂的新冠疫苗，其中超过50%80岁以上人士已经打了第一针。政府预测，如果上半年有1300万人接种首剂疫苗，七月起有望放宽防疫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2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60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9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65.7系跌2.35元，腾讯控股602元升1.5元，盈富基金28.76升3.8，美团257元升2.8，阿里巴巴207.6升2.2，中国移动50.65升1.85，中国平安82.3升7毫，友邦保险103.8升9毫，中远海控17.72升6.2，港交所454元升9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1.003，瑞士法郎8.609，澳元6.049，加元6.45，新西兰元5.621，欧元9.446，每百日元对港元7.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3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02点，升577点。港金现价报173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61美元，卖出186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而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对出。另外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屈臣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维园上桥位。重复多次，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在屈臣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三零六二四七零零， 睇住应该系二三三一二三三四。 咦，呢、這个咪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二三三一二三三四。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由而家到6月14日为你提供申请咨询服务。 想了解多啲，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嚟二三三一二三三四。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好 好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吓，先同大家咧就要讲一讲天气先啊，麻烦你。 系啊，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去到 6 啊。是偏高的， 是 啊， 咁啊，直接要提一提你啦。咁咧，因为咧，北架山发射站就会进行例行检修工程啊。喺而家11点至到12点期间咧，我哋嘅 FM 96.3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嘅吓。咁啊，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喺未来呢一小时咧，如果你听到有任何唔对路嘅嘢咧，入佢數得噶啦，即係例如我推錯咪啊，講錯嘢啊，咦咦聲啊，播錯歌啊， 唔關事嘅， 咪就係分唔到咯。希望佢哋， 你知唔知呢個有個簡稱嘅 邊樣嘢啊？ 呢個工程咯。 哦，係咩啊？ 泥修。 泥修。 泥修。點解要簡稱啊？真係係泥修。 泥行檢修工程啫。OK。係 啊，大家留意住啦。 係啦，喂，晏啲咧要呼籲下咯。 係啊，我哋風騷生活小確幸咧係11:30啦。咁我要上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我哋就会进行呢个 Facebook Live 啊。咁我今日咧就有少少嘢咧，嗱，先先咧教下大家一啲做面部运动啦。咁继而咧，我哋喺面上面嗰、那个即系口罩以上嘅地方咧，我哋会做少少嘢嘅。系啦、 啊，即系眼啦， 系啦， 眼眉毛啦， 眼啦，眼眉毛啦，眼盖嗰啲地方咧，会做少少嘢。 额头搞唔搞啊？额头， 你起 款 啦，都可以 啊， 眉尖额窄嗰啲 friend 咧， 我额好高啊， 系啊， 你知唔知最高啊？系因为白线留住所以高咗 咯。我俾你即场欺凌佢啊！ 我唔 你霸凌佢啊！ 我唔会， 你用你嘅职权，譬如话要求佢去攞 痛苦， 咪系咯。所以我先觉得唔介意，我唔介意咯， 所以我哋即系话晏啲咧，十一点半咧，我哋会教大家化 眼，蒙着眼去化你 。咁所以我 几大挑 战。咁所以我哋呢个唔叫化妆嘅。我啱啱见到有个歌名咧，好啱嘅。我哋呢个应该叫化险为夷。 系啊， 睇下可唔可以系啦，睇可唔可以蒙住眼咧，化险为夷。 大家放心，我哋即系喺一个好表面嘅嘢啫，唔 系好表面嘅嘢， 即系好表面，即系 好耐心噶。 唔系啊，我意思唔系嗰啲表面，即系话我惊啲听众话，哇，你眯埋眼嚟化眼都咪好危险啊，咁样意思啊？ 好危险嘅咩？ 咁系点啊？ 会点啊？ 咁你会笃眼噶嘛？ 咁唔系点啊？ 嗱，咁我哋 咁你好表面咁，即系点？ 我哋会 A make up 啊？ 我哋有冇得出一句嗰句说话噶？ 咩啊？ 系家长指引，小朋友千万模仿。 经过专人训练， 冇嘢，你唔系攞支笔笃落去噶嘛？ 小朋友唔好使唔使笔咧吓？ 咩啊？ 咩啊？哎，佢唔识嘅， 我未画过眉啊嘛，自己。 咁你化人哋帮你化妆都会有， 我都眯埋眼瞓觉噶。 系啊，佢瞓觉，唔知发生咩事 啊？ 你一阵就咁做啦，周志豪。 冇问题，冇问题，系啦，一阵啦，我哋十一点半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就会有呢一个化险为夷。 但跟住紧接又有， 有啊，咩嚟噶？ 下一站边度咯？ 今次同我哋嘅最好朋友有关噶。 系啊，我哋嘅忠诚嘅 宠物 朋友就系我哋嘅宠物啦，宠物都要跟埋去移民噶嘛。 只龟唔知忠唔忠诚。 系啊， 点解会唔忠诚啊？ 佢只系可能冇门走，可能佢想走。我讲只龟啊， 你唔好成日将自己啲心声讲出嚟啦。 可能只兔仔都系。 佢成日收埋咗一道房门锁匙，阿华冇得 keep 噶。 好啊，咁我哋咧下一站边度咧都讲咗好多个星期咧，就系以啲城市啊、国家啊、地区为主 单位啦，系啦。 咁啊，今次咧就想以呢一个宠物做呢个主题啦。 系啊，但系带得佢走咧，要带佢走嘅话，又遇到啲咩麻问题啊、麻烦咧？ 系啊，啱啱消委会咧就出咗一份出新嘅报告啊嘛，因为 啱晒啦。 即系呢个我谂好实用啊。 咁 hot 系嘛？ 系啊，你如果有做过呢啲服务啦，或者你知道你朋友有搞紧呢啲嘢啦，甚至乎啊，你会唔会系俾人委托嗰个啊？唔该你啊，我带唔走呢两只斑马同埋长颈鹿，你帮我搞掂佢啦。 即系犀牛点？ 系啦，即系犀牛。 犀牛 就冇啦，系啦。系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可以晏啲咧，就同我哋一齐分享个面书，就可以提供资讯啦。 系可以留言啦，我已经 post 喺度啦吓。 冇错啊， 欢迎大家喺度网上面留言嘅。 化险为夷，我哋翻到嚟就可以继续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吓。 有根塔吊带，如何能被？释怀，如全部事实是因果，我要知清楚，那可不责怪。眼见这么界，能做的道义，一一的委派，是否只有笑着挨？体内在小孩，要冲出这边界。狂风吹得多快，还吹散了雾霾。原来掌握爱的东西，都可以爱大。宿债，没法挣脱的境界，连系内在小孩，要冲出这边。 选择基于我看法，何不一试？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一小尘埃啊，化险为夷啊吓！ 系啊，成日都有咧男女平等系咪？咩都要讲追求平等。 系 系啦，连嗰啲插画都话要系平等嘅，即系譬如男女厕嗰啲咧，系咪啊？ 点样平等法？ 唔系男女厕冇得平等嘅，红绿灯公仔。 系红绿灯公仔。 系记唔记得啊？系咪啊？ 即系话唔要咧？诶，成日都系好似着裤嘅男人咁样嘅。 其实佢有一个显示佢嘅性别咩？ 其实而家就咁睇落去就似 系火柴人咁。 火柴人咯，佢中间冇嘢喎，其实。 系啊，佢冇凹凸噶喎。 系啊，佢又冇凹又冇凸，我都唔知佢男定女嘅。 但系佢起码系短头发。 佢冇头发嘅，佢圆咕碌噶。 短头发， 火柴人都冇分性别噶咯。 系啦，其实都系哇。 不过有啲人矫枉过正，佢就会觉得咧，嗰、那个佢觉得佢系男性，因为佢会觉得如果系女人嘅话咧，应该三角形嘅，下面有着裙，又或者佢有条孖辫。其实呢个另一种角色定型。 所以有啲国家咧就会咧有啲红绿灯公仔咧就系会有女仔咯，系啦，即系着条裙咁样过马路咯。 有 啊，外 国 咯。喂，讲下天气先啦，而家气温33度啊 多咗一度啦， 系啊，咁啊，相对湿度66%啊。 咁天气先生就肯定系天气先生啦， 系啦。 咁应该有天气小姐啦， 系啊。所以报道嗰个系女郎咯，即系真人报道嗰个系咪？ 但系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有好多系男人嚟噶， 亦都有一个女性噶， 系啦。咁应该点做咧？我哋求其好好惨啫。 咁咧，日本方面咧，佢就话啦，而家咧，我哋都需要咧喺呢个叫做职业上面啊，追求呢个两性平等嘅。咁咧，佢哋咧就喺呢个即系话唔好成日下下咧，工人一定系男人噶啦，咁样。咁佢哋好多嗰啲叫插画咧，插画即系话好似我哋喺路面咧维修工人咧，咪喺度对唔住对唔住嗰个先生咧，即系嗰啲公仔，大家好明啊，嗰个一定系男仔啊嘛， 系咪先？ 咁佢就话：喂，唔系啊，好多女士都会做噶，咁啊，所以咧，佢哋啱啱咧喺呢个叫做日本政府男女共同参与局。系啦，佢有 男女共同参与局，即系系咪等于香港嘅咩平机会啊？ 呢个名好似有啲联想喎，真系系咯， 男 女共同参与局， 好似用词咁样嗬， 系啦，好似人与人的连结一样， 系啊系啊，好多词啊，真系。 嗱，佢有个日本政府有个叫男女共同参与局咧，咁最近咧就诶整咗一套诶一批咧新嘅嗰啲叫做插画，咁咧咁跟住咧就话诶佢话因为希望咧大家可以消除呢个偏见， 即系用喺日常个市区啊，或者喺城市入边啲公共设施咁样。 好多好多嘢都系嘅，但系佢一直情喺俾大家咧下载嗰个PDF 咧，嗰度咧俾人下载可以用嘅。咁究竟有啲咩职业咧？系啦，咁啊，你哋。大家谂下有啲咩？ 你头先讲嗰个 咧，工人咯，地盘工人咯， 地盘工程嗰啲， 系啦，啱啦， 最常见啦嗰个， 工程师，你见工程师系咪大多数都系男士啊？ 我睇开我哋以前细个嗰个咧，喂，今晚阿 Sir 请食饭喎，出边坐，咁我哋系咪要改一改咧？喂，今晚阿 Sir 同 Madam 请食饭， 系啦，要加咪今晚有 Madam 坐， 系啦，咁佢就话工程师有，但系好多时咧都话俾人形象都系男性多啲嘅，咁所以佢话如果唔系噶啦，好多女工程师噶啦咁样。 咁地盘佬都要转啦，唔好净系叫地盘佬啦，要叫系地盘 嫂， 系啦，识过地盘佬，嗌过地盘嫂。 错，我未结婚嘅噃，或者未嫁咁点啊？ 地盘姐咯， 系啊，地盘姐。 咁佬都唔系佢一定结咗婚噶， 但系唔知点解佬未结唔结婚都可以。 喂，我认真，内地咧叫嗰啲警察咧，佢有阵时真系会叫佢警嫂噶。 啊，系我都听过，系啊，即系譬如佢系比较系年长一啲嘅， 系啊，真系会叫警嫂噶。 但我哋香港嗰啲警嫂真系警察个先生老婆喎， 咁 系咪啊？系咯， 当然， 即系咁啊，各地唔同啦吓。咁好啦，另外头先讲开工程嘅时候，烧焊又如何啊？ 哦，咁其实如果咁计嘅，所有职业都有女人噶啦。 唔系啊，当然啦，我而家就系讲紧话有某一种工作咧，工 佢有画开呢只公仔噶， 系咯，有好少见烧焊公仔喎，烧腊啊有。烧腊有冇啊？ 烧味 唔系喎，烧腊嗱，我认真问，烧腊嗰只我男定女啊？ 你分佢系我定鸭都唔识啊！ 嗱，呢个又系真嘅，你会唔会去到一个地步就系、是、啊深圳烧鹅好出名系咪？等下先，望下个啰柚先，系咪用啰柚分噶？唔系，我用个用个鹅冠嚟分噶， 个 鸡咯，可能系喂，如果你咁分啊，唔冇得玩嘅。 系啊，佢只鸡人类啊， 系唔得，咁啲动物都男女又平等噶。 佢真系有烧焊嗰个公诶嗰个公仔噶，原来咁啊系踎低啦，跟住揸住嗰个面罩咧，跟住咁有啲火咧，咁啊男仔嗰个就短头发啦，女仔嗰个有条辫咯， 就扎扎咗马尾。 Objection， 边个话女仔就系扎条辫噶？喂，我认真喎， 男士都可以咁长毛噶 喎。嗱，男人又可以有长毛。点解女人又唔可以系短头发？佢呢个其实，所以我话咧，一定系矫枉过正咧会出事，因为你凭咩话女人嘅形象就 系 长头发扎条马尾嘅？ 咁可唔可以有啲方法避开呢一样？ 冇 啊！ 你如果要用个外，因为佢而家最惨咩咧？佢就用一个外形嚟要话俾你听，佢系男定女。咁本身你就一定要用一个大家熟悉的特征才做到这个效果的。 固有的男性特 征。你真的你找个你试下两个都是短头发。你分唔到男定女喎、 哦。不過咁喎，日本咪好興成日整啲代言嘅吉祥物嘅。 係啊， 佢將嗰啲吉祥物代咗落去呢啲人。 即係避開唔好有唔得㗎，吉祥物都要分男女㗎。 係啊， 要 分。咩？佢面珠燈有兩個紅嘅咧，就係女仔㗎啦。 你嗰陣時記唔記得京澳嗰五個福娃咧？ 係。 都有人話咁福娃係男定女啊？ 哦、 有啲都系女嘅，因为佢可能系唔知咩水蛙定咩，佢仲有咩职业啊？所以 嗱，咁啊，今日嗱，头先你讲起嗰条边咧，就我见到咧，嗱，佢加咗咧烧焊啦，工程师咧，咁机师啦，都 系 有条边嘅喺度，咁啊围住女仔， 全部都系咁样啫。 你话女仔可以未必就扎边个喎？有 系群咯， 科学家， 科学家 系啦。咁咧，佢科学家咧就系咧，嗰个科学家咧就比较唔知点解科学家 就 唔扎边 噶啦， 就冇咁年轻咁样， 科学家拗到头。发都甩晒啦！ 唔系，我有试睇好多头发噶，不过甩甩地啫嘛。 嗱，佢个科学家个女仔咧就比较咧系短头发噶啦。 我有 objection 啦，边话科学家个女人就唔可以姿整同埋靓噶？佢无端端个样唔同晒，真系 都 靓 嘅。 系啦，咁嗱，咁跟住咧，佢仲有就系医生啦，医生佢都系一个头先嗰个样子造型咧，都系短头发嘅，即系都系比较短头发，就唔 系 扎辫嘅。系啦，咁至于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啊，平时好多。当时咧都系话以为净系女仔做，咁啊护士，护士咧咁佢咧就会整翻个男护士个样子，就话诶我男护士我都可以做噶，咁即系整个男仔个造型，即系话我都系做一个护士，仲有一个叫做咧保育啊，即系 照顾保姆嗰啲啊， 系保姆嗰啲咧照顾小朋友咧， 系 咯系环境保育 嘅，唔系啊唔系嗰啲啊，即系推住 B B 嗰 啲 啊，系啦， 头先你嗰个叫咩男女共用啊？ 男女共同 哦，你知我打男 育啊， 我打男女共用咧，全部出晒啲性产品啊， 点啊？ 真系噶，我有 咁正系男女共用嘅， 系啊，第一条就已经系话咧， 得啦，唔好讲， 好继续， 男女 唔好讲啊，俾我睇啊， 男女共同参与局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咧帮老人家咧照顾嗰啲系啦，嗰啲助理咧，咁佢就话以前咧咁啊，但系你不过咧，我又觉得有少不雅噶， 乜嘢事啊？ 点解啊？ 因为咧佢系话帮佢冲凉啊，即系佢就算系帮老人家嗰啲咧，佢都会分我帮你冲凉，咁有。女仔啦， 咁被沖涼嗰個老人家使唔使男女啊？ 嗱，我見到咧， 我唔係矯枉過正啊！ 我見到咧，嗱，佢兩個樣咧，我真係分唔到佢，你睇下係男定女啦。總之佢係灰色頭髮嘅，咁即係銀髮族啦。咦， 真係分唔到佢男定女喎？ 但係我見到 佢係除甩條褲去廁所喎， 睇下會點樣除？ 個公仔啊，個公仔啊！ 咁咧，嗰个帮佢冲凉，帮老人家冲凉嘅嗰啲话，个男仔都会帮人冲凉嘅咁样咯。 哦， 即系但系瞓喺度嗰个咧，我就唔知系男定女啊。 唔使讲，真系睇唔清楚嘅。 咁当然相信嗰啲 即系佢连个受助者都要系唔分男女先得。 系 咁系咪嗰啲纪录片都唔准用男人同女人装啊？ 有分嘅咩？ 有啦，有啦，大中细码 都有噶。 我就系知有 size 分咗。 大中细码同埋男女咯。 有男女噶。 系啊，另外仲有嗰啲船长啊。 幼稚园 系船长，个罗船长都有分。 船长啊，意思都有女仔啦，仲有幼稚园老师啦。幼稚园老师可以有男仔噶嘛？ 系啦，少啲咁解啫。 咁佢话牙医助理咧，咁都系有男仔嘅。 唔系，其实唔使咁数啊，你边份职业冇男女啫？ 唔系啊，即系佢 嗰叫咩？培鱼有冇男人噶？ 培鱼真系冇见过。 咁佢又冇咁讲啊？ 性别歧视 系啦，系系啦， 有一个有男人嘅你度， 你就系啦， 我画翻佢出嚟， 系咪先？因为佢就话通常咧， 嗰啲脱衣舞有。有冇男啊？ 有， 系咯， 一定有。 但系如果跳钢管舞嗰啲咧， 钢 管舞有冇男人嘅咧？ 有噶， 跳嗰啲，你睇过？ 应该有噶。 嗰啲性感跳舞嗰啲肯定有男人。 唔系嗰啲， 嗰啲咪有摄晒啲钱落条裤都得。 跳钢管舞， 咁未必系钢管。 系咯，我如果净系要讲嗰啲 pole dance 嗰啲，有冇男人跳嘅咧？ 我唔识。 你平时睇开嗰啲咧？ 我冇睇开嘅，你睇开嗰啲系咪啊？ 我睇开嗰啲系女人嚟噶，我讲到明，我好正式话你听，系咪先？ 但系着晒衫噶嘛？ 着晒，我着晒衫咯。 系啊，佢话咧希望咧，即系透过佢话希望透过呢啲，即系话知道啦，大家都知道啦，唔使就话，做护士嗰个女仔，做消防嗰个男仔，咁啊女仔都会做嘅，咁啊即系取其平衡，希望咧大家取消呢、這个对任何工种嘅男女偏见咁样。 其实有嘅，我想话咧跳 pole dance 咧，我上次因为嗰阵时我哋都有拍嘢玩过咧，佢系男人搞添嘅，跳 pole dance 嗰啲，不过好大只嘅真系，个个好似体操运动员咁样 嘅。跳 pole dance 嗰系男人教个女人跳啊？ 系啊， 喂，真系唔奇怪， 好多噶，直情系即系，不过当然啦，可能你都会 当运动嘅， 佢当运动嘅一种，系啊，好多噶。咁但系嗱，你呢个男女共同体，如果咁样玩法嘅话咧，你觉得有冇帮助啊？系咪真系咁样平等咗啊？ 我会觉得个帮助就系、是，哇，得啦，唔好咁烦啦，我知道要男女平等噶啦，系咁样咯， 证明我哋系男人咯， 个效果， 咪因为我哋系男人咯。 咁佢用一个插画形式咁样去同大家去讲下，即系话，哎呀，咦，几得意，几新颖咁样啫。咁当然做唔做到话平衡啊，男仔女仔嘅人工咧就等称啊，咁 嗰啲先系实际啊嘛。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咧，真系好难玩嘅。嗱，转头咧，我哋一间咧化妆嘅时候，真系无分男女噶啦， 男仔系啦， 男人又要化，女人又女人，你俾唔俾我哋化？ 我唔话我帮你化嘛， 男女都唔平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早前建议利用郊野公园的边陲土地兴建大约20,000-30,000的居屋单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相关问题的时候说，每届政府在土地供应上采取不同的策略，效果会有分别，亦都不存在快或慢的简单评估，很多时候都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如果单以某一日子同供应数目作为结论，往往会有偏颇。林郑月娥又说，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私人土地发展公营房屋属于破格的措施，但有关工作需要符合条件，发展局已经努力筛选，政府会继续使用有关条例开拓用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近日有多个地区的疫情都出现反弹，香港仍然能够力保不失，现阶段有望清零。他说现在防疫最严厉的措施是外防输入，政府正是密切留意海外情况，特别是有较多人来港的地方，并已经针对台湾疫情转差采取更加严格的检疫措施。另外增加7个地方列为高风险地区，有关人士抵港之后需要接受21日隔离。林郑月娥强调，接种疫苗仍然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本港直至昨晚，市民已经接种200,000剂疫苗。现在本港仍然有200,000剂疫苗，因此供应充足。而今日起，政府会为一些企业提供外展接种服务，亦都乐意为建造业界在一些较大的地盘提供接种服务。教宗方济各任命周守仁神父为下任香港教区主教。他曾经就8964事件向学生说自己会上街，边个要跟离就离。周守仁在记者会被问到今年会不会悼念六四的时候说，今年要看情况是不是可以合法上街，他不鼓励做不合法的事。 至于今次获任命是不是得到北京的同意，周守仁说自己不知道是梵蒂冈和内地的事。被问到内地不时发生拆十字架的事件，他说当中或者有很多背景要多些了解，中梵未建交，只能够反映教区的关注，他亦都不想用打压的字眼来形容有关的情况。对于未来如何团结各方，周守仁说要对话，多了解是重要，而且是要聆听，不是各自说话。他又认为对话适宜小组倾谈才有用，希望多些对话之后能够建立多些的信任。继去年12月中为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2020进行搅珠之后，房委会已经完成申请者的资格审核，将会在今个月21号向4500名成功申请者发出批准信和确认书。发言人说每名成功获得配额的申请者将会获发一封的批准信和两封的确认书。两封确认书分别适用于房委会居屋第二市场的单位和房协住宅发售计划第二市场的单位。批准信持有人可以在发信日起计六个星期内向房委会或者房协分别递交确认书，以申领购买资格证明书，购买尚未缴付补价的单位。购买资格证明书有效期12个月，届满之后不会获续期。购买资格证明书的持有人在签署临时买卖合约之后，需要向房委会或者房协申请提名信以完成交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7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6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7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李宁65.8跌2.25元，腾讯控股604元，升3.5元，盈富基金28.78升4毫，美团257.4升3.2，阿里巴巴207.8升2.4，中国移动56.5升1.85元，中国平安82.05升4.5元，友邦保险103.8升9毫，港交所456.4升11.4，中远海控17.88升7.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19，瑞士法郎0.902，加元1.204，人民币6.428，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0点，系升646点。港金现价报1732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9美元，卖出187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屈臣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咗5分钟左右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亦都好长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屈臣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仍然好长，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拿道天桥咧落翻去东区走廊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时代广场对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皇后大道西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咧亦

又是全华南地区啊，我哋呢个亚洲地段全部嚟晒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嘅直播现场。 你做咩咁兴奋啊？ 系啊，你见到而家直播室里面咧就有程振鹏啦、桂花田啦，就有曾志豪啦，应该都见到我哋三个咧就整装待发啦。 系啦， 因为我哋今日要做啲咩话？ 我哋今日咧要做嗱，我先教大家咧，头先咧，哦，见到嗰个咧，即系话预防要面瘫啊，即系话成日都咪话惊 打针有副作用， 系啦，即系咁样啦吓。总之其实原来话咧系即系有一个正常，即系好多时啲人都会有发生。咁啊，做下啲面部运动 都有帮助嘅。 咁先做面部运动，跟住我哋先再做眼部嘅 眼部化妆，系啦。嗱，今日我哋都系玩为主嘅。咁啊，做完呢个所谓嘅面瘫动作之后咧，啊防面瘫啊，咁我哋就会做呢一个咧。我哋就会做呢个蒙着眼嘅化妆，系啦，蒙着眼化靓你得唔得咧？所以我哋先呼吁大家咧，咁啊，而家开紧麦啊，当然可以听到我哋收音机嘅节目啦。如果咧你想上网睇嘅话咧，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咁你就会见到咧，我哋三个呢一阵间就同你点样做呢一个面部嘅按摩动作同埋化妆噶啦吓。 好啦，嚟啦，我哋音乐嚟，我就教大家点样去做呢个叫面部运动。 你系化妆小姐？ 我系化妆小姐。 大师。 我是 trader 大师， 佢系两样，两样都系，佢似系嗰啲礼仪师，系啊， 点样啊？ 礼仪师咯，好有礼貌同埋好有仪表嘅咯， 有仪态添。 咁我哋开始啦噃， 系系。 好啦，师傅，而家我哋先做第一招啦，欢迎大家一齐睇住我哋嘅直播，我哋要做呢一个防面瘫动作，要做啲乜嘢 ？OK， 其实唔使 hold 住个，我揸住得啦，系啦。咁样嗱，其实咧就讲紧咧，预防呢个叫面瘫咧，大家咧要经常性做一啲叫做面部运动。 系咪食香口胶啊？ 例如。 讲嘢。 如果你哋觉得有面部运动系应该系做啲咩？ 例如咽牙松降。 系啊。 咿牙松降咯，但我哋而家戴住口罩咧，我谂我做咗个咿牙，你都唔知道我松咗降喎。 我已经系咿牙松降咗噶啦。 系啊，俾翻支嘢你先啦，短短地啱啱好啊吓。 希望俾埋个咪套啊。 好啦好啦，你继续讲啦。 咁样嗱，其实咧系啦，因为咧眼啊，即系我哋嘅面部咧有眼耳口鼻噶嘛，所以咧我哋咧由呢个眼 开始啊。 眼开始嗱，咁我哋咧要平头啦吓，即系个头。 边度同边度平头啊？ 即系 咩叫平头啊？ 高个头，即系我哋直线。 平视前方， 水平线系啦，咁 正 眼向上望十秒， 正眼向上望十秒， 即系反眼咁啊！ 系啊，你经常做嗰啲，向上弯望十秒，系啦，十、九、八、七、六。 摄影师可唔可以将我哋镜头 zoom 近到其中一个嘅眼部上面啊？我哋就揀我帮你啊。 嗱，咁咧就我哋将只眼咧向上望咧望十秒。 系。 系啦，咁啊跟住咧，继而咧做个另一个动作咧，就系咧你平时有冇搵人问叫你咁样 嘅事？ 做咩？你龙婆上身噶嘛？系咪先？我睇唔到啊。 龙婆上身，咁啊嗱做下呢个动作咧，系即系训练你嘅眼啦，系咪？咁跟住继而咧，其实通好多时候都喺面嗰度咧会出事啊嘛，咁样佢就 你块面就出事， 即系话 我哋块面冇问题啊。 OK， 好啦好啦， 好靓噶。 咁我哋希望咧就多做呢个运动嘅时候咧，就系咧 keep 住靓， 系 keep 住咧就系做一个。动作就系一讲个 依 字，依十秒 吓，即系我哋好似见到你哋咁样就 牙齿使唔使咬紧噶？ 你可以开口嘅，最好系啦，最好开口 咬住牙嚟叫啦，一二三，依 咁咧，依系啦， 做咩？ 嗱，咪同你做紧运动啊！你块面 下一个字就嗌个一字啦，一， 依可能啊噶喎，系啦，依十秒咧，咁咧就系。长期咁样做咧，其实对于你个面部咧嚟讲啊，即系呢个下巴呢个位啊，即系会有锻炼嘅。咁你医完十秒之后咧，系啊，唔系啊，人哋咁讲啦，台湾嗰边。咁你医完之后咧，你就要屙咯， 屙 即系就 咁个口系点噶个口？ 圆形咯，即系系啦， 整圆个口。 系虽然对唔住，因为我哋要戴口罩，我哋唔可以俾大家睇到。 想象下啦，大家 系啊，你向难度挑战，咦屙。 十秒系啦，咁你得闲做下呢几个动作咧，其实都唔嘥你好多时间噶嘛，咁就做咗一啲好简单嘅面部运动咯。 哦，如果系咁咧，我真系又有个贡献，因为咧喺我上次做呢个某台剧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佢哋嗰啲剧坛前辈咧喺热身之前咧。我真係开头以为佢哋鬼上身㗎。因为个个就好似头先阿田教嗰几样嘢咁样呢， 佢哋全部依牙松降喎，譬如咧，佢哋有幾款咧，我諗佢哋個目的都係一樣嘅，就想咧個面口鬆啲咧。其中有個前輩咧，佢就不停喺度咧，佢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嘢都得，跟住係咁樣數數數數數， 數到幾多？ 一路喺度數咯，數到四十幾，我都仲聽佢數緊，但係咧佢就會好清晰嘅，可能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六，咁跟住一個就數數目字啦。咁另外一個咧，我就聽到佢咧， 真係唔知以為佢上身。 另外一個仲恐怖，你真係咧，即係我而家先至咁講，你聽唔到，你如果你見唔到個人咧，你真係以為撞㗎，因為咧佢哋會，佢不停會發出呢啲聲音咧就係。我唱歌就得噶啦，系啊，我 咁你咪仲得人惊， 系啊，冇错。 其实仲有一个咧，就系咧，吓头先咪话对眼咧系向上望完十秒之后咧，跟住咧佢话用力。用力眯眼咧， 眯眼系啊， 用力眯眼十秒咧，系啦， 又系啊，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即系咧好似忍要去厕所啊， 快争啲， 系啦系啦， 争啲有啲 系 啊， 系 啦，有啲 够啦， 好啦，嗱，做完呢面部运动嘅时候，我哋系时候开始 哦，要画公仔啦，画大花面， 好冇问题，恭喜边个出嚟先啦？就你隔篱嘅程振鹏先啦， 鹏姐话佢甘愿牺牲俾我画， 系咯系咯，好咯 ，OK 噶， 好啦，嗱，咁啊，桂花田你又。我哋要影一影我哋嘅道具装备咯，唔系先介绍下装备先啦。 好啊， 我哋而家咧第二 part 啦，我哋做完面部嘅即系运动之后咧，系时候化一化佢啦。冇错，咁究竟有啲乜嘢嘅道具咧？嗱，我哋见到咧，即系作为男士咧，我就见到有个粉饼啦，呢啲咪粉饼嚟噶，定系个镜嚟噶 ？Shadow 即系个眼影， 眼影啊， 呢啲咧呢啲系都系眼影。我哋今日主要做眼嘅，系啦。 咁我哋都冇得除口罩。 喂，但系我见到呢支嘢咧写住 tattoo， 系我哋做咩噶？ 搵纹身啊， 系咯， 系啊，呢个咧系用嚟玩咧，帮你中完一点红啊， 哦，即系嗰啲叫做咩啊？ 嗱，你 字花， 即系点？系系啊，字花点啊？ 系咯， 即系画 咩花啊？嗰啲 其实画画纹咯， 朱砂， 系啊， 朱砂，朱砂，朱砂 ，OK OK， 几好得意嘅。咁啊嗱，咁啊有啲数咁样啦，其实 牌子遮到未噶？ 唔紧要啦，公仔嚟嘅啫， 佢哋咪画得好系咪先？ 系咯，公仔都冇办法噶啦，呢个世界系咪先？ 咁啊嗱，嚟啦，咁不如咁啦， 我坐下得唔得啊？ 我眯眼， 我坐定系企啊？你想？ 企得啦， 企坐同企差唔多啦。 嘿，差好远。 唔系，我意思系个化嘅效果。 坐低我辛苦嘛，你明唔明啊？ 系咯，嗱，各位，我哋今日咧而家要做呢个挑战咧，唔系就系化妆咁简单嘅。我哋希望咧睇下可唔可以咧蒙住眼，然后咧都一样可以咧化到个靓妆。咁因为我哋知道咧好多女士咧佢有特异功能噶，佢就算咧搭住地铁咧，个车度顿顿顿顿顿咧，佢一样可以画眉啦、画眼啦，完全冇甩过噶。咁如果而家玩蒙眼嘅得唔得咧吓？ 喂，咁嗱，我放低我支咪啦，我而家蒙眼啦，我蒙眼之后咧，我就开始化啦。 系啦，嗱，我哋呢度咧，我哋话俾听众听先，呢个系全新嘅口罩嚟嘅，未用过嘅，所以你千祈唔好以为咧，我哋等下攞啲唔卫生口罩咧嚟玩下片啊吓。咁样我哋咧就 系 避唔切呢个眼罩啊。好，所以咧，大家记住咯， 系 啦，呢个口罩咧系全新嘅， 呢个 得唔得？得唔得？ 好得啊，好得啊，帮你影张相啊，帮你影张相，哇，靓到爆啊！你拧过嚟我呢边先，诶，好。 真系咧，一鱼两吃之后咧，就口罩两用。 佢仲要上蓝下红咧，呢件事真系冇得输啊！你真系吓。 好 sharp， 俾支麦嚟啊！ 喂，净系玩呢个游戏得啦，摸你摸错咗啦，呢支唔系麦嚟噶。 呢支咩嚟噶？ 筷子啊，讲啦， 我真系， 我而家好啊，啱咪你讲嘢， 真系睇唔到嘢嘅，系啊， 讲嘢啦， 我而家睇唔到嘢咯，咪就讲嘢， 咁你点啊？你要点做啊？而家， 好啦，我而家先嚟咧， 咁你连咩都攞唔到喎， 我你假如我话俾我听啦，嗱，我而家想咧，要一支眉笔， 你嗰班多谢两个男人啊，攞眉笔啊， 即系长嘅，有个透明， 我估呢个， 不如就由呢一刻开始都已经系游戏一部分啦， 啱啊 ，OK， 嗱，而家咧，陈仔，你对住镜头，系啦。近啲眯埋眼，咁要做啲咩啊？田丽，你先讲你个步骤，想做啲咩先？ 你使唔使搵只手摸下我条眉喺边啊？ 系要啊要啊！ 嗱，而家咧，桂花田系想画眉，系咪要画眉啊？ 见到佢条眉啦，好啦，摸到佢条眉。 咁你要做咩啊？你想画深色佢啊，定系画粗佢定点啊？ 我要画 畫畫佢條尾啊！ 你伸咗兩隻手啊！你真係一隻手就得噶啦！ 喂，核子摸象咩？ 嗱，而家呢個角度我咩都睇唔到噶嚇！ 哎呀， 攞支麥，攞支麥嚟！唉，真係。 好啦，又見唔到你喺邊 嘅？咁咪揾手摸咯！ 好啦， 而家我哋見到咧，哇！ 唔好摸咁落啊！ 而家我見到父慈子孝啊！哇，桂花田咧好似哇，你攞支銀針咧，好似係吉佢咁樣喎。 係咪畫緊啊？ 我見到你畫緊啊，係啊，係 啊， 係 啊。 啱唔啱啊？畫唔畫？ 你有咩感覺？你驚唔驚先？桂花田而家。 我向住 點解你唔係問我驚唔驚？ 你逐除砧板上，你冇得反抗啦，真係。 見到有啲毛髮嘅嘢咧，所以相對地咧係畫得 OK 嘅，但係我唔知 嘅 係咪啊？ 喂，你要俾個標準我哋喎，你個畫眉咧點先叫做合格㗎？即係你有冇畫出界啊？ 我 冇畫出曬咯， 定係冇畫盲你隻眼就算合格㗎啦？ 我 feel 到咧係喺啲毛嗰度嘅， 係咪畫到啦？ 我喺啲眼眉 應該畫咗嘅，但畫眉應該係畫到佢粗咗定係咩㗎？ 畫粗咗咧，粗唔粗到啊？ 而家唔係好覺喎， 係咩？我再嚟過一次， 我眼 呢個有啲咩？有個鎖啊，我唔要個 鎖嚟喎，你唔要個鎖啊？要阿鎖定係要阿哥啊？ 呢支咩嚟嘅咧？ 喂，呢個遊戲一部分，你自己摸啊！咩嚟嘅咧？真 係我又嚟啦！ 嗱，佢又摸骨啊！佢而家 又嚟啦！我 做乜嫌我啊？ 好有啊！好啦，我而家又幫佢畫下眉啦嚇。我摸到 點解你畫嚟畫去都有條左邊嘅眉嘅？ 同埋我覺得你真係好似咧追緊落去喎。你係咪因為見唔到咧？你驚畫錯咧？你而家大力篤咗落去多啲啊？ 我係 啊！佢好輕力咋喺度畫嘅時候。 好輕力就而家。 想識啊？我想問。 想唔想識啊？ 上唔到啊！你都冇用。 你而家畫都係佢眼皮上面喎，冇眉毛喎，啱曬啦，啱曬。 喺度畫多啲。 係啦， 好啦。 而家我先 feel 到有啲力水啊！ 喂，爆血管啊！呢啲位嘅啫，你小心啲嚇。 黐線。 好啦，喂，不如做第二個動作啊！有冇啲顏色嘢㗎？而家你攞住呢支咩嚟㗎？ 呢、這個顏色嘢有支手嘅， 呢個係眼影嚟㗎定眼蓋膏啊？係咪同一樣嘢嚟㗎？ 俾個大嗰個範圍嗰個我。 咩叫大範圍嗰個啊？ 我知。 哦，四方粉餅。 黑黑掹掹嗰個係咪啊？ 四方。 呢個 。哎呀，好正啊！蒙住眼。咁呢個你介紹下先啦，我嚟做咩㗎？ 我要個藍色嗰個眼影喺邊度啊？ 藍色。 你连蓝色都揾唔到， 我睇唔到噶嘛呢个。 咁我嚟做咩噶？你先介绍俾听众听先，你搽喺咩地方？ 眼影， 喺眼皮上面嘅，系咪？ 你捉咗好多出嚟啦， 系啊，呢个咪蒙眼嘅好处咯。 嗱，我唔该你眯埋眼啦吓， 眯咗， 你一定要眯眼。 我影实啲啊！ 摸下你个， 哎呀，好开心啊！而家呢个，哇，直情好似你阿妈咧，好耐冇见个仔咁样咧，衰仔你翻嚟啦， 瘦晒啊！ 嗱，佢第一已经嗨到自己只眼啦，头先自己只手啦，哇！而家咧佢已经敏锐咩啦，我哋唔好理佢。哇，你完全未落到啊，桂花田，你摸翻只眼先啦。 呢度你只眼啊？ 系啊，你拧过嚟少少。 我眼系比较细嘅。 咪系咯，系咪画到啦？ 画到，你睇你画到咩啦？有佢啦，系咁噶啦。佢画咗啲咩出嚟啊？大家见到。 呢只咩妆嚟噶？喂，喂，咩云精嚟噶？喂。 阿桂花田，你再强调呢个系一个咩话？系一个眼影嚟噶嘛？有，仲有色啊？ 有冇色？ 嗱，各位听众，你而家见到啦，诶，哇， 我仲有 套用而家193嘅名言，知你咩料啦？而家 咩？ 系啊，嗱，而家佢连自己咧吻咗咩颜色喺支笔度，佢都唔知噶，唔理啦，佢明明系话蓝色， 你 眯埋眼，你唔知喎，有嘅 啦，你眯埋眼啦， 我眯埋咗啦， 我惊笃到你眼， 你已经笃咗啦， 是但啦， 你见到啊，你只肥手遮住晒啊，其实 ，OK， 系啦， 得唔得？ 哇！ 我想点朱砂快啲咧！ 喂，你仲系嗨嗨我啦？点人哋个胸肌嗰度啊！ 再点埋朱砂， 朱砂！ 而家咧攞支笔出嚟，再点上去。 我想问豪仔， 清真啊！你家庭暴力啊！你完全系俾公司啲同事毒打咗啊！佢左边哇，好恐怖啊！ 朱砂识啊， 查埋先啊！ 朱砂喺边度啊？ 你呢度啊？你自己 佢个样喺 边度？ 我好似你好似相认个仔咧，相认咗几廿次咁样咧。阿仔你喺边度啊？仔， 哇好惊！ 哎呀，卖二摸摸头啊！ 嗱，你明嘛？我只手头先消毒过噶，我要搵只眉心呢度。 哎呀，做乜嘢啊？ 冇用啦，你个眉心喺度中间系咪？ 系啊系啊。 哦，我而家嚟点啊？嚟啦，望住，点点到啊？点点到？ 点到啦？点到啊？ 佢啲皮有冇滑啲啊？额头嗰个位 冇啊， 好油啊，只 系啦，同头先同头先唔同啊， 一样好油啊，哇， 系咪 滑 完啦我？ 系啊，滑完啦，正啊， 再滑多次，滑豪仔啊，而家滑豪仔啊， 豪仔喺边啊？ 豪仔呢度啊，快啲快啲， 你呢个盘仔嚟嘅，你唔好喐啊，唔好喐。 好啦，呢个时候又画多两笔，哇，爆晒光啊你！ 曾志豪做咩冚亲个头啊？流晒血。 我 帮 你打 开。好啊，你打开啦，俾你睇下啦。你唔知道中间我哋换咗人咩？你中间画画紧 流出嚟啫嘛， 画呢个中完一点红嘅时候，我同阿彭仔已经调咗位啦，冇错。 我有啲网友， 我唔知，我唔知。咦，你真系要做手术？我 得请你好啊，咩啊？哇，豪仔唔好咁百厌我叫你。 佢话三宝今日个口罩好缤纷色彩啊。 喂，唔好意思，咁大起身，喂，你习惯下啦。 你打到瘀咗啊，陈振鹏个头个额头咧。系啦，嗱，我哋一齐再望一望镜头。嗱，你介绍翻啦，呢个咩做咩效果啊？ 嗱，今日系蒙着眼去化化眼妆啊。 你睇到嗱，化到。指都爆咗喺呢个所谓嘅郭云姐位家暴嗰度， 哇！ 系啦，然后咧我呢度咧就系咁样嘅。 你想唔想我哋落妆啊？ 喂，我想话咧，我真系点得几正喎都。 你点咗两次啊？你知唔知啊？ 系咩？你呢个眼妆真系化得几好。 你呢个拍 喂，大家 又去 Halloween 影得影低呢张相啊！ 要啊要啊要啊！第时有啲咩三衰六旺咧，睇到差唔多啦，痛唔痛啊？痛唔痛啊？痛唔痛啊？ 痛。 系啦，咁我哋最后都要讲一句嘅，呢个咧系得到家长指引之下咧先有进行嘅活动啊。 小朋友唔好乱学。 好啦，我哋而家。俾我哋摄影师咧影单张靓相先啫， 我系笑到流眼水 啊！纯粹俾大家开心一下咋吓，无需要去自己练习啊吓。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就要继续讲移民啦。 Don't stop, let's play okay, okay, go, go, go. I'm looking every way, got my senses all in check. For this someone looking, take my breath away and got my back. Nah, never gonna diss this right, I'm a bad boy, but I'm nice. Steady, ready, repping and striking, girl. Now you blow your mind.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never would I end up lonely. What it used to be, drama free, one day for you and me. But it just not that happening, what I'm gonna do. Should we be waiting for a resolution? Don't wanna cry no more. Hong Fan 未建交，只能够反映教区的关注，他亦都不想用打压的字眼来形容有关的情况。对于未来如何团结各方，周守仁说要对话，多了解是重要，而且是要聆听，不是各自说话。他又认为对话适宜小组倾谈才有用，希望多些对话之后能够建立多些的信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流血冲突未有平息的迹象，加沙地带至今超过200人死亡，包括近百名妇孺，以色列就有10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说支持以巴停火，又说美国正是和埃及和其他国家合作制止敌对行动。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拜登鼓励以色列尽一切努力确保无辜的平民得到保护，重新坚决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利。两国领袖又讨论了以色列对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恐怖组织采取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巴新一轮冲突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国际社会纷纷呼吁以巴停火，外界一直关注美国的取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再次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就以巴停止战斗作出决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0点，升356点，总成交金额7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7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65.4跌2.65，腾讯控股603元，升2.5，盈富基金28.76升3.8，美团258元，升3.8，阿里巴巴207.4升2元，中国移动50.65升1.85，中国平安82.1升5，友邦保险103.8升9，港交所456.4升11.4，中远海控17.88升7.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1.013，瑞士法郎8.61，澳元6.056，加元6.451，新西兰元5.624，欧元9.4515。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6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6点，升621点。港金现价报17,32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99美元，卖出1,86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啦，咁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公园径近住中港城，咁即系话咧影响埋九龙公园径啦，出梳士巴利道嘅交通，咁反方向梳士巴利道右转去弥敦道咧都系比较车多啊，咁重复多次位置。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九龙公园径出返去梳士巴利道呢就挤塞，龙尾就喺中港城，咁而梳士巴利道啦去码头方向右转去弥敦道呢都係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凤凰角。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和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十八到三十五岁嘅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嘅谂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五个变一个，继续好玩。 投入这一拉一扯一位摆个车，红蓝这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遮，跳跃极落目空一些，谁人让我心野心野。 Dusty Bottle 解散 ，GM Curator 转阵单飞再出发，但仍然保留住佢招牌嘅磁性声线，加上 New Soul 曲风，继续性感，继续好玩。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 无聊人等等， C Travel 朱林填词有朱林中雪，编曲 C Travel， 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Carita 深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多謝曬聽眾頭先睇我哋呢一個 Facebook Live 啦，我哋呢個風騷生活小確幸咧，之蒙著眼啊化靚你。 嗱，記住啦，我哋都係嚇係好安全， 得到專業人士認可嘅， 係啊，好安全，好小心。系啦，你记住去画，就算帮对家画咧，都要小心啊吓。 系啊，咁啊，效果唔错啊。我哋晏啲就会将修饰过嘅相片咧，就挤上网嘅，主要系令到个效果更加明显突出。 系啊， 系啦，咁啊，大家有啲咩三衰六旺咧？如果发觉呢几日彭爷咧吓，睇报纸嘅时候咧有眼挑针咧，入佢数啦，系佢噶啦咁样。 睇唔到嘅， 系啦，或者有咩敏感啊，红咗嘅话咧吓，喂，咁啊嗱，一阵间你可以再上网睇我哋嗰啲靓相啦，我哋会摆上网嘅。咁但系而家咧，因为我哋都呼吁咗啦，系呢一个下一站边度之移民宠物篇， 系嗱，人咧就移民咧都已经好多手续啦， 冇错。 咁会唔会大家心爱嘅宠物都想带埋一齐走嘅时候咧？ 系， 原来动物仲烦咧， 我一定会啦， 我未试过啊。 因为我谂最少你人即系可能你都唔使话咧要隔离咗你先。俾你即系飞啊嘛！嗱，而家你入境系要嘅，即系嗰啲检疫咁样 啦。咁因为多咗啲防疫嘢。 系啦，咁但系就算以前未有疫情之前咧，你宠物嗰啲咧，成日都话噶嘛，喂，咁你要先将佢咧，唔知隔离喺一个地区度。咁同埋咧，净系讲坐飞机咧，我哋啊，就算最 cheap 最 cheap 啊，我哋坐经济舱啊，都舒舒服服有个位坐啊，咁样。咁啊，嗰阵时啲人成日都讲话，如果咧猫猫狗狗嗰啲咧，佢哋系搭飞机咧，就所谓坐 cargo 啊。货仓位啊， 系 啦，咁于是乎佢哋可能咧就系唔能够同你嘅主人咧就 坐埋一齐， 系啊，佢哋要自己咧即系与龙同眠咁样噶，咁究竟会唔会惊咧？嗱，我谂就系呢两步咧，可能好多宠物主人咧都有，可能好多宠物主人咧都有啲却步，唔知点搞啦咁样。 系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1872388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过往啊有冇呢啲咁嘅类似经验啦。咁你啲朋友如果佢真系一家大细连埋宠物门嘅都带埋去嘅。知唔知佢哋嗰阵时做个手续系点啦？又或者咧系学你好之后，豪仔又话斋咧，有一啲。我真系咧太繁复啦，我带唔得佢走啦，你可唔可以帮我照顾埋佢下半生 啊？系 啊， 有啊， 一定有交托嘅。 即系摆低喺原本喺香港， 系啦， 有啊，我有个朋友就系佢有只老猫嚟噶啦，佢话因为真系咧最惨系 不宜周居啦，可能已经系咪？系， 仲要系咧，因为咧咁啱嗰个朋友咧，佢唔系话咧会喺某一笪地方咧长期定居啊，可能咧佢虽然离开香港， 即系旅居嘅， 系，但系佢会可能咧喺欧洲各地咧，佢就会。可能几个月荷兰啊，几个月西班牙咁冇办法啦，人哋比较潇洒啲啊嘛。咁但系佢谂紧啦，咁佢点带埋只猫咧？即系咁样可能系半年几个月咧，周围走。 如果跟佢 系啦，咁因为佢有阵时咧，你话佢净系欧洲境内都好啲啫。如果咧佢有阵时佢要系喺美国，又或者在英国嘅话咧，咁佢嗰个入境就好烦噶啦嘛。所以佢话咧，佢唔敢带佢走，因为佢知道搞唔掂。咁于是乎，佢真系要喺香港咧，就要搵人接手去即系照顾埋佢咯。譬如呢啲，因为咁样会好惨噶，个身体系。 咁究竟你有冇被即系被人托？ 被委托， 系你帮手照顾佢哋啲猫猫狗狗啊，啲小宠物或者其他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啊，同我哋分享下。 喺面书度都可以分享。 系啊，咁不如讲下啦，消委会最新其实佢有啲咩资讯啊？喂， 這个就真系咧，哇，打铁趁热啊吓！這个消委会真系啱晒数啊，因为咧就做咗一啲研究啦，咁就向11间嘅宠物移民公司咧就攞咗啲咧系代办系猫啊狗啊移居去外。 地嘅一啲嘅報價資料咧，就攞嚟進行研究啊，消委會嚇。咁佢咧研究咧就話咧十一間嘅寵物移民公司咧都係提供咧免費報價服務，並且咧就按照嗰啲你移居嘅地方啊、預計出發嘅日期啊、寵物嘅品種、年齡。同埋個體型、體重呢啲嘅資料咧，都係需要咧係攞嚟報價。咁啊，消委會咧就話發現咧呢啲嘅移民公司咧，佢嗰個報價咧普遍咧都係有一個嘅情況。籠統啊，過於籠統啊，即係最終嗰個支出預算咧，往往就係同咧嗰個基本報價咧係爭好遠下嘅，即係可能開頭嘅時候咧報一個好籠統嘅價俾你，但係到實際咧真係要收各項嘅費用嘅時候咧，嗰啲。叫細節出曬嚟之後，你發覺個數量咧，個數目咧，同原本嗰個報價真係爭好遠。 哦，即 係 可能話，哦，收你幾千蚊啦，點知原來係收好多個幾千蚊咯， 係啦，係啦，可能就係啲咁嘅狀況咯。係，咁呢一個就變咗佢又做咗十一間嘅寵物移民公司啦。佢話咧，九間咧提供咧代辦咧就犬隻就移居去到澳洲嘅基本報價同埋實際總開支咧， 爭幾多？ 爭十。15%至到190%， 即系翻咗两个得咁样噶咯， 190%不等， 好夸张，100%，即系咪？我想问下，系咪即系一万就变突然间30,000啊，或者2万啊，起码都要变 两倍，可以争下咁多嘅。 即系因为咧，嗱呢个我觉得呢一格咧，应该亦好多主人咧，如果你有呢个经验咧，即系可以打嚟讲下。佢你點樣可以去量度個預算啊？因為咧，我諗大家咧你最想就係話我肯俾錢啦，你要我俾幾多先？同埋佢要搞啲咩手續啊？即係會令到我做到。但係如果你個價錢咧爭咁遠咧，如果以為係俾得起嘅。去到最後關頭先至知道要加價咧，咁咪瀨曬氣。 嗱，佢就話咧，因為有啲收費咧係原來係要自付嘅，所以咧要一定要清楚知道咧嗰間公司幫你咧包括係乜嘢服務啦。咁佢就話當中咧未必包括啊嚇，即係個基本報價咧係可能一般嘢啦。 籠統咯就話。 係啦，咁啊未必包括咧係嗰個叫做寵物嘅運費啦、隔離嘅費啦，以及咧呢個人口許可證。 入口 係啦，入口許可證咧啲。三行咧，其實比較大開支啊！佢話 呢咁嗰個報價係報啲咩啊？ 係 咯，我哋就係知道個運費買落 係 咯。 幫你係叫做檢疫，即係做打針嗰啲咁嘅嘢，因為要打針 噶 嘛。 係啦，有實例嘅。 係啊，啲個案入邊咧都有一啲實例，有明碼實價咧，就係俾你知道。 咁我哋呼籲電話號碼18723888，有冇試過呢啲嘅經歷咧？你喺海外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你翻嚟啊！18723888，又或者有如果有朋友想託啊，可唔可以幫我？抽住我个小 B 啊！我得闲翻嚟见下佢咧，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 我哋唔系代托而家， 系咪即系你朋友个经历啊？ 好啦，咁啊讲翻嗰个实例咧，咁啊其中有一个就话咧系有只柴犬就将佢咧就移居去呢个澳洲啦咁。咁啊喺呢个研究入边咧，嗰个报价咧最低嘅公司咧就系20,000嘅啫。咁啊安排嗰个顾客咧就实报实销嘅形式咧就系俾有三项合共咧系38,000嘅开支。咁啊，基本報價最高嗰間公司咧就62,000， 即係報價都60,000+啦。 最高啊，呢個62,000。咁啊，費用咧已經包括咧係寵物嘅運費啦，包括你嗰個入口許可證呢啲兩項嘅費用嘅。咁嗰個消費者最終嘅開支咧，總開支咧係較原先嗰個基本報價咧高15%， 即係可能已經係好啲啦，因為佢開價進取啊嘛， 15%。 係啊，你多少少咁樣。 係咯。 咁所以可能係咪咧嚟到呢一格咧？是不是可能啲市民你都要諗定就係真係平嘢冇好，同埋冇可能咁平啊，應該咁樣諗啊。 都明嘅，寵物要移民，即係你唔使使啲錢啊。咁啊都有一啲嘅資料咧，其實都可以容易揾到咧，就關於如果寵物要移民嘅話，可能有啲問題都想問啊。譬如話啊，寵物移民使唔使坐移民交好似人咁樣㗎？ 要啊。 原來咧有啲就唔使，有啲要嘅。 即係睇去邊個國家係嘛？ 譬如話咧，如果去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咧，就話無需隔離嘅。咁但係咧，如果係去呢個澳洲啊、紐西蘭咧，就10日。 要隔離10日，即係到步之後，新加坡咧要隔離一個月嘅，如果去台灣咧就要隔離7日嘅咁樣。 哦，咁佢有啲日子又唔算，去咯又唔算太長喎，真係。 啊，又估唔到喎，嗬，因為分分鐘咧啲人咧要隔離兩個禮拜啦，唔係幾個禮拜。 嗰個嘅移民監啊，如果要坐 係啊，嗱，一陣間我哋翻嚟可以講下咧，即係除咗你話去唔同地方，你有啲咩手續啊、檢疫之外咧，咁啊亦都有咧，原來會對應咧有啲唔同嘅貓貓狗狗種類咧，可能都有啲。注意事項， 即係可能係大狗同 大狗細狗啦，或者佢真係名副其實係一隻老狗啊，定佢後生啲啦，有啲唔同嘅疾病情況咧，可能都可以即係佢個對策都唔同噶。咁一間咧，我哋翻嚟可以同大家詳細講下啦。咁啊你可以打嚟啦，18723881，18723881。你如果策劃緊嘅，諗住帶埋寵物移民嘅，你遇到嘅難題啦，或者可能你已經失敗咗啦。即系可能你评估过咧，你发觉系唔得嘅，都可以打嚟讲下。甚至乎会唔会有啲人夸张到咧，就系因为知道带唔到宠物走咧，咁唔走咯。 哦、 即系因为 打消个念头， 系啊， 为佢为咗佢哋嗬。 我记得嗰阵时我哋早一两个月咧，港台嗰阵时嗰集《铿锵》咧就系讲移民啊嘛，佢都系嗰一家几口咧。因为嗰隻唔知老猫定老狗呢就话年纪太大走唔到嘅。咁于是乎呢就话呢个老豆呢就索性唔走呢留低喺度睇住囉。係呀咁但係好似佢有啲屋企人就话咁佢即係出发先啦咁样。佢话我要睇住佢。呢啲故事我諗都唔少㗎。係呀咁不妨可以打嚟一起分享一下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网上留言都无任欢迎呀。 束手话，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 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加速又加速，但终点深不见底，逃离自己，只想按下好减速的掣。 浩康啊，十倍速啊吓，系啊，有冇可能揿一个 要加速啊？ 系啊，但系有冇可能揿一个减速的掣咧？咁啊难啲啊吓。今日讲宠物移民啊，如果你都有相关经验啊，或者头痛紧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即系倾下嘅。咁咧网上面咧有朋友咧都有回复俾我哋啦，有一个朋友叫做Esther， 佢就话咧喂。佢话咧，佢朋友系开宠物移民公司嘅，咁咧佢系点咧？佢话啦，我又唔知啊。佢话佢咁样同佢讲，佢话如果咧你哋夹到几个朋友一齐移民，都系同一笪地方咧，咁你哋咁啱又有养小动物嘅话咧，佢话咧你哋可以包一架私人飞机嘅。 哇， 其实有嘅，我读埋先。佢话啦，费用咧每一位连埋宠物咧，其实平均嚟计咧会平啲。而且咧唔需要分开人同宠物咧，会安全好多嘅咁样。嗱， 都系话平啲嘅定义，即系讲买机位。 嗱，因为咧嗱，我唔系睇佢嗰阵时搞移民嘅，嗰阵时有好多咧，净系旅行，譬如话去日本，日本系最多嘅，话咩去 包团啊？ 唔系，就系坐私人飞机啊！佢专门咧有一间公司咧，就 系 话你想唔想同你嘅宠物咧唔使分开坐啦，带你遨游啦咁样。咁咧嗰啲公司咧就系俾你咧跟带埋你只狗啦，咁你就买一个 package， 所以人同狗嘅机票钱啦，咁啊上去啦。咁佢又会做一大抽检验噶，又要确保你只狗系安全啊，上到机先得咁样咯。咁但系咧，因为我嗰阵时试过问价钱噶，仲谂住咧，喂，如果我以为吓，如果几万蚊咧。都豪一次都好啊咁样，但佢全部咧都唔报价嘅，即系佢唔会喺个网上面写咧一个价钱。 当然要倾啦。 佢全部都系话欢迎你 PM 我问价，欢迎 PM 我问价。咁跟住咧， 你有冇好奇再问下？ 冇，因为咧都复杂啊。我见到咧其他人嗰啲留言咧，似乎就系话佢会睇你只狗嘅品种啦、个大细啦、年纪啦、身体状况啦，然后佢仲要用差唔多半年时间咧嚟做心血管嗰啲检查，好多嘢噶。 系啊， 好耐噶。 其实咧，你唔可以话今个我下个月谂住可能读多两个月都唔得噶。 唔得噶， 要宠物坐飞机咧都起码要三个月起啊。 同埋佢都几严噶，因为咧我见到啲留言讲咧就话你肯俾钱咧，如果去到最尾，对唔住啊，医生话你只狗咧系年纪太大， 不宜上机。 你俾钱佢都唔收你， 即系嘥 气。系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听过。价钱咧就下一条啦。 但我想话做呢啲即系未出发之前嘅所有嘢， 要俾钱噶， 系啊都要噶嘛。 嗱，我听嗰阵时佢哋其中有啲咁嘅讲法咧，就唔系讲移民啦，总之系坐程飞机去嗰度啦。 系咪三万啊？ 20,000。 人包埋个人啊？ 人包埋人狗机票 一个人 系啦，一个人 去旅行嘅啫， 去旅行嘅啫， 搭飞机咯。 唔系咁即系你买机票咯，佢可能包埋你嗰唔知三日定五日啩，我都唔知啊。总之就 即系包埋行程系嘛？ 唔知啊，冇啊。总之我听有啲人个讲法就 飞去边一度啊？ 日本咯， 日本 譬如话唔知即系北海道定嗰啲咩咧？即系一啲佢哋俾你入境嘅地方咯。咁我真系唔知啦。如果佢开移民公司，大家夹埋嘅话咧，咁系咪真系会平啲咧？ 我想问下有冇听众？ 等唔知啊。 因为佢话最好系可以一齐坐啊嘛。 系啊，我话移民去旅行，带宠物去旅行有冇试过？不如讲下你嘅经验啊。我谂大概都系咁嘅啫，系咪？ 我怀疑都系。 只不过你去到当地，佢唔走啫嘛。 系啦， 即系冇回程机票啫嘛。 系啊，咁另外有个听众咧，佢就话佢系啊，佢都提供过五年前日本去人狗包机要10-12万，系咯，真系要噶。嗰度系啊， 系讲紧一个人啊。 系啊，每人咯，每人10-12万 一个， 系啦。咁然后咧，佢自己嘅经验咧就话佢就带咗只窝咧就要去隔离吓，先佢去澳洲。咁咧佢话对佢嚟讲最难咧就系做呢个笼嘅训练啊，因为咧佢只窝咧由细到大喺屋企都系自由行嘅咧，冇狗笼唔会玩 嘅。即系入笼， 系啦。但系如果你而家咧你要佢喺个笼里边咧，嗰程机咧你起码4-5个钟咧，佢可能会紧张嘅吓。系啦，咁啊嗱，我哋一阵再讲啦，1-7-2-3-8-8，1-7-2-3-8-8。咁我哋转头听你电话啦。如果你有相关嘅资讯嘅，搞个移民啊，搞个啲策划嘅话咧，同我哋讲下。而家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作为全港公务员薪酬调整参考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公布，高层公务员的薪酬趋势总指标是负-1%，中层是-0.49%，低层是-0.48%。在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的净指标分别是公务员是负-2.04%，中层是负-0.54%，低层是负-0.68%。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主席李联辉说，今年的调查收到113间公司的回复，涉及145000名雇员的薪酬数据，委员会将数据交给政府再决定最终的薪酬调整方案。被问到数据是否意味今年公务员有很大机会要动薪，李联辉说最终要由政府作决定，相信政府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很多因素。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早前建议利用郊野公园的边陲土地兴建大约2万至3万个居屋单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相关问题的时候说，每届政府在土地供应上采取不同的策略，效果会有分别，亦都不存在快或者慢的简单评估，很多时候都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如果单以某一日子和供应数目作出结论，往往会有偏颇。林郑月娥又说，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私人土地发展公营房屋属于破格的措施，但有关工作需要符合条件，发展局已经努力筛选，政府会继续使用有关的条例开拓用地。在台湾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即日起暂时停止运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說，辦事處暫時停止運作期間，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1823-1800熱線和香港政府一站通網頁處理一般的查詢、香港居民在台求助個案和向台灣居民提供與香港相關的資訊。在台湾，蔡英文总统说，台湾制的疫苗已经进入第二期临床实验的尾段，希望七月底之前可以有第一批供应。台湾确诊新型肺炎的个案近日急增，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视察疫情指挥中心，了解台湾制疫苗的进度。蔡英文强调，当局已经透过各种的管道购买疫苗，会陆续到位，呼吁民众不用担心，又说政府一定会全力协助，亦都会在疫苗品质方面作把关，确保提供给民众的疫苗有足够的保护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5点，升351点，总成交金额72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7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李宁65.45，跌2.6；腾讯控股603.5，升3蚊；盈富基金28.76，升3.8；美团258.4，升4.2；阿里巴巴207.4，升2蚊；中国移动50.6，升1.8；中国平安82.05，升4.5；港交所456.2，升11.2；友邦保险103.7，升8毫；中远海控17.9，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24，瑞士法郎0.902，加元1.204，人民币6.428，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 日经平均指数报28,390点，升565点。港金现价报17,32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69美元，卖出1,86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路数正安常识问答比赛，遇到恶劣天气打大风，工友要点做？ 迎难而上，不怕强风，继续开工。 错啊！即刻停止高空工作，快啲收工。 咁如果遇到行雷闪电，工友又要点做？ 我哋对得住天地良心，唔怕雷公，继续开工。 都错啦！停止户外工作，快啲收工。 唔可以就咁收工噶，仲有好多安全措施要留意噶。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留意天气变化，开工安全冇又怕。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但移动的中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家拥抱？ 风骚快活人，下一站边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飞喺香港做功课。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下一站边度咧？我哋讲紧只宠物啊，下一站点样跟住我哋去嘅？ 宠物点样移民咧？好，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嘅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 系啊，嗱，头先咧就讲到咧，有个听众咧，佢就带只蜗咧就去澳洲啦，咁啊就话因为佢要做嗰个叫做笼中嘅测试啊， 又未运佢入个笼，咁耐以嚟都未试过。 系啊系啊，咁咧，所以佢做啲咩咧？头先我见到佢做几样嘢嘅，就系、是、第一。佢就要打齐针啦，嚟港前咧，原来要喺香港咧先隔离180日嘅。咁呢180日咧，主要系做疯狗症嘅抗体测试啦，要验血使唔使补打针啦。佢因为澳洲冇疯狗症，所以佢哋对呢样嘢测试好严谨嘅咁样。咁啊，对佢嘅经验咧，就是、澳洲得一个地方可以做动物隔离嘅啫。咁啊，就系一个叫做唔知咩 Mickeyham 嘅地方，喺 Melbourne 嗰度嘅。咁咧，所以佢话啲动物咧，无论猫同狗咧，都要飞去墨尔本啦。佢哋咧就会喺机场嗰度咧，哇，直接嘅，有直接嘅设施咧，就带佢去隔离嘅地方啦，咁样。咁啊，第一啦，咁咧佢话咧，至于收费方面咧 ，agent 收费咧，好多时候只系包手续费嘅啫。咁咧，醫生檢查啦，澳洲檢疫費咧係唔包嘅。咁咧，佢話佢嗰個窩窩咧嗰陣時候長期病患啦，佢就安排咗獸醫咧入去做測試檢查。咁啊，前前後後究竟幾多錢埋單咧？哇，又唔貴喎，40,000+啫喎。 港紙 係啊，港紙啫喎。佢話又唔算好誇張。咁咧，阿仔嗰陣時即係個仔仔咧，狗狗咧就11歲。 咁咯，咁所以佢就提供咗佢呢方面嘅资讯。如果40,000都唔算太夸啦，已经。 咁又系搞咁多，同埋咧，但系佢要分开180日，之前喺香港。 系啊，呢、這个都紧要。 系啦，只狗仔都唔见咗个主人成半年、啊。 所以系冇办法啊，即系大家就话即系嗰、那个宠物咧，你要移民咧，最大件事就系佢嗰个隔离时间好长咁样。 系咁所以有啲准备功夫必须要做啦。譬如包括就话健康证明同埋特别许可证，咁就呢样嘢咧可以透过呢个渔护署啊，喺香港咧渔护署嗰度办理嘅。咁另外咧就动物要有晶片啦，咁啊大部分嘅国家咧都要求啲宠物咧要有晶片嘅，而且咧嗰、那个规格咧个个都唔同噶吓。咁、所以咧建议咧去翻你想去移居嘅嗰个地方嗰、那个政府佢哋嘅网站查一下，究竟佢哋要咩嘅规格嘅晶片。咁另外咧第三就要打齐嗰啲嘅预防针同埋疫苗啦。咁同样都系咧各地都唔同嘅。咁又係要咧，係 check 好咗，究竟佢哋需要啲乜嘢疫苗啊，或者預防針咯。咁啊，同埋咧會要求係入境6个月前咧，就已經咧要準備好打噶啦，即係要開始好打啦嚇。咁啊，另外就話機票咧，就各個航空公司對於可以上飛機嘅動物嘅品種咧都有唔同嘅限制㗎，咁所以又係要 check 清楚咯。 係啊，其中有個聽眾咧好慘啊，佢話咧自己叫朱迪啦，佢話咧佢個經驗係點咧？佢話咧佢嗰啲窩咧就同佢移民咗啦。但系咧，其實嗰個疫情咧就即系好複雜嘅咁樣，咁啊，所以咧佢哋應該可以詳細講下佢嘅故事。 好啊， 咁我哋聽下電話先，咁啊電話號碼18723888咧，我哋有個聽眾阿 我哋有新嘅女 technician。 係啊，我哋有桂姐田啊，好厲害啊！咁我哋有個聽眾阿 May 係嘛？ 係 阿 May， 阿 May 你好， 你好啊，風騷快活人啊，程真鵬同埋曾志豪啊， 各位你好啊，主持人。 係啊，我哋 我哋阿女 technician 你應該可以開到麥嘅喎， 但係我哋要 set 嘢先。头先都未揿，系啊，系我哋不如先同阿 May 倾下偈先啦。阿 May 啊，你讲下你嘅情况系点噶？ 冇，我其实系上网揾嘅嗰啲宠物公司，咁咧跟住我都有联络过嗰啲人，咁嗰啲人咧就要3至5个月。 咩啊？系猫定狗？ 有猫有狗啊！ 哇，有猫有狗， 有猫有狗 ，Poodle 同埋一只曼基猫。 O K， 系 咁咧就佢初初上去咧，佢会见即系睇下啲猫狗个体积啊嘢剩嘅，咁有一张清单俾我哋嘅，咁就 list 晒咧会打晶片啦，国际晶片啦，同埋要攞埋渔农署嗰个牌嘅，咁跟住就total 所有嘅价钱都系13,748蚊啫， 全包嘅。是不是全包 的？但不包机票，不包清关税，咁样咯。咁就 咁嗰度都做好多嘢，因为你话佢系俾张清单你噶。 系啊，咁咧佢就会会约我咧，就会去嗰啲叫压力仓测试啊。咁咧就15分钟摆只猫，摆只狗入去， 听会唔会癫？ 系啦，听会唔会癫或者流鼻水啊？流鼻水 做咗未啊？做咗未？ 做咗啦，做咗啦。 有冇反？有冇一啲唔好嘅反应啊？佢哋？ 又冇喎，好静咁样坐喺度唔喐咯。 哦， 但系见唔到你噶，系咪见唔到你噶？ 见到我嘅，见到我嘅。 见到你嘅。 哦， 见到你嘅， 就系啦。咁就15分钟 pass 咗咧，咁佢就过去就帮我打嗰啲晶片咯，英国嗰只晶片。 系。 咁然之后就佢话临飞之前咧就会再做，即系会见医生一次嘅。咁就會做埋導蟲啊嗰啲手續嗰啲咯，係啦。 嗰個醫生 咁啊，針卡咧就會幫我 收曬， 簽好曬，整好曬嘅啦。咁樣 係嗰個醫生係 屬於嗰間寵物移民公司嘅，定係佢幫你再揾一個寵一個手醫啊？ 係屬於佢嗰間診所 嘅 醫生。 即系旗下有联系，唔使咁太复杂咁样。 喂，咁但系13,000又唔系太贵，即系比起我哋 全部加埋13,000就 系咯。 但系未包机票同埋清关税咯。 但系都平过消委会话做最 2万元起， 最平嗰个报价系20,000嘛。 系咯。 咁包净系包头先嗰啲一啲检查啫， 检查啫系啦。 打晶片 啦， 打晶片检查。 咁佢有冇讲埋嗰个运费啊、隔离费啊、咩入口许可证有冇讲？佢话呢三笔先系最大嘅费用嚟噶。 佢就话猫狗系唔需要隔离嘅，咁我都有担心呢样嘢，因为你去到嗰个地方，咁我哋人要隔离，咁猫狗需唔需要？ 佢话唔需要嘅。咁就机票嗰啲咧就要自己佢会帮我哋帮手抢机票啦。你知而家冇咁多机会运到噶嘛？咁一班机系运唔知佢讲声称话七至八只到嘅。咁所以咧得一间航空公司做咯，而家就系。 咁但问题有冇讲嗰个宠物嘅机位要几多钱啊？ 系啊。 一个月前要自己上网去看看有没有咯。 你看到多少钱啊？ 我仲未 check 到呢个价钱， 哦、 okay. 因为 你预几多钱 都浮动吓。 你预几多少钱啊？ 我估是六七千蚊。 六七千蚊嗰、那个，我张机票位 系啊，宠物嘅机票位咯， 系啦系啦， 咁、okay. 去到当地，即系去到当地就乜都唔使噶啦，系咪啊？即系喺香港 都要再俾清关税咯，去到当地就睇下当地嗰啲清关系点样咯，系啦。 但系我见到咧有啲宠物公司话咧要做呢个宠物移民咧，要三四个月之前咧做呢啲咁嘅准备，咁你使唔使啊？ 听唔到，唔好意思。 即系有啲嘅宠物公司话，即系如果你要将只宠物咧送去你同你一齐移居嘅时候咧，要三四个月之前嘅准备嘅。咁你有冇咁耐啊？ 佢就话要三四个月要预备定晒啲针卡啊，打针片。其实我已经做晒啲嘢，根本都、哦、我觉得就唔需要三四个月。唔知点解宠物公司系需要咁样做。 佢、哦、可能预你香港人 多生意，系 啊， 可能系咁啊。 系咯，系咪佢要即系收多啲？差拖少少稳阵啲咁样， 检测再多啲咁样，你嚟一次就俾一次钱噶嘛？咁即系话整个过程，即系后屘你嗰个整个过程都系好顺利嘅， 系咪啊？ OK 嘅，暂时 OK， 因为我争机票未 OK 咯。 系咯，咁其实争机票 而家就系唔知道会唔会同行到，因为佢话问到嘅话咧，就可能要揾保姆，揾香港人睇住，即係你自己香港有人幫你睇住寵物先。然之後咧，佢哋就會揾佢哋啲公司嘅保姆喺機場嗰邊幫你屋企人接交收隻動物。然之後就隻動物自己飛咯。去到嗰邊當地咧，佢哋又有公司就會幫你搞清關咯。咁、哦、你自己要喺嗰個機場接翻自己動物。 有啊，我見到有啲都話 唔同 飛法，係啊，即可能佢會變咗叫做坐貨倉啊嗰啲咁樣咯。 即自己飛咯。 係啊，佢個寫法咧話寵物可以用貨物形式乘坐貨機前往目的地。 佢會好驚㗎， 係啊，好驚真係。 咁其實你坐客機一樣啫嘛，其實。 係啊。 咁但係佢隔離都係行李係佢啲 friend 咯。 佢仲有个注意事项，佢话咧，如果主人咧选择同宠物坐唔同嘅班机，譬如话讲举例去英国啊呢啲地方啦，佢话咧你要确保个宠物咧要喺主人抵达嘅前后五日之内到步。佢话如果过咗呢个时间咧，譬如你过咗第六日先到步咧，佢话咧呢个宠物就会被视为系商业用途，就唔当系私人宠物。咁、哦、咧你要嘅文件啦、费用啦，就全部都会好多噶啦， 系 啦， 唔同计法啦， 断咗线添，断咗线先，系啊，唔紧要啦。咁阿 May 我谂都大概讲咗个情况俾我哋听， 咁都顺利。一见到佢嗰个情况都 又唔系好天文数字啫， 唔系都唔系好复杂咁样嗬。不过可能佢嗰间公司帮佢做嗰个手续咧，就即系可能清楚好清楚咁样咧，就唔使咁样进 账。我谂咧，即系如果系有移居打算嘅朋友，又想带埋个宠物走咧，就真系咧喺拣选嗰啲嘅宠物移民公司方面咧，即系要拣得细心一啲吓。咁即系都原来有一啲可以好快手啊。 系啊，喂，但系你话 条龙啊， 你话嗰啲机票咧，我见到有啲價錢咧係升咗嘅，譬如咧睇下先，呢個係三月份嘅時候，三月份咧就香港有個報紙咧，佢就話啦，航空公司咧加咗寵物機票價格啊，佢話咧以一隻咧15公斤嘅中型犬去英國為例啦，本來咧嗰個寵物機票票價咧就幾千蚊嘅啫，一飛到去20,000蚊。 哦， 20,000啊！佢话咧，所以真系咧，佢喺个报道里边咧，有客人咧话，佢为咗带只秋田犬移民咧，佢话索性咧就坐私人飞机，净系宠物机票已经100,000蚊。 哇！ 你唔舍啊，真系 好舍得啊， 好舍得啊！咁 因为佢唔舍得只宠物咯， 都系嘅，都系嘅。咁所以佢话咧，而家大部分去宠物移民嗰啲咧，佢讲紧都系几条热门航线咯，譬如话台湾啊、加拿大啊、英国啊咁样咯。所以佢话，我谂因为系四月嘅时候咧太贵啊，抢到唔知会唔会咧？因为 四月 嗰阵时啱啱好似开佢哋嗰个即系 BNO 俾你过 去咧，唔、哦、知会唔会而家我哋都嚟到 英国嗰个 系啦。如果以英国为例，咁系咪而家可能已经好啲咧？咪唔使咁多钱啦，咁样咯。 哎呀，咁啊真系海鲜价嚟嘅。 海鲜价，台湾咧，我见到佢有一个价钱都系嘅。佢话九月今佢谂住今年九月去台湾， 系 咁啊，带埋两只英国嘅短毛猫咧就过去嘅。佢话咧，佢之前已经俾咗23,000咧，就委托一间宠物移民公司搞手续噶啦。咁啊，话佢机票就平好多啦。头先嗰啲讲几万蚊啊嘛，佢、呢个去台湾咧途程近好多。佢话咧都系千几蚊一张搞掂啦。 哦，咁又即系可以好多人负担到 喎。系啊，咁但系我谂都系手续咯，都系手续比较多。因为譬如佢头先讲台湾个 case 咧，佢就话因为有运输风险噶，就话咧净系可以喺咧佢有分噶，佢话净系可以喺12月。至到3月呢段时间咧，就运短鼻嘅品种，即系嗰啲猫都仲要系啊，有分嘅、 哦。 于是乎咧，佢话为咗赶得切喺3月嘅时候搭飞机咧，佢要委托一个台湾人咧，等佢先飞嚟香港，隔离满14日之后，佢再带只猫咧就飞翻去台湾，然后再转交俾咧呢一个当事人咧喺台湾读紧书嘅男朋友嚟照顾。哇，好复杂啊！即系因为佢要攞到啲居留签证嗰啲，可能先可以飞飞来来回回咁样咯。 呢个就我哋听众嘅个案，定系 呢个媒体上面嘅。OK， 嗱，我哋再听个听众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阿豪啊， 阿豪啊， 阿雄啊，你系边个啊？ 你点称呼啊？ 系唔紧要啦，你嗌咗个名出嚟先。阿红系咪啊？你边个啊？ 喂，你好， 阿红 系阿豪， 系阿豪，阿豪 系 好，你请讲，你个案点样？ 系啦， 哦，咁其实我系航空公司职员嚟嘅。 哦 ，very good， 系 系啦，近排都见好多宠物搭飞机嘅。 系系系，点啊点啊点啊，而家个情况。 其实之前咧就听到你哋话可能即系嗰啲 agent 收费有出入嗰啲咧， 系啊，消委会做报告。 系啊，其实应该都系佢哋啲行李嗰度冇，即系宠物嗰个寄仓费，咁佢哋冇摆埋入去嘅收费度，所以会有啲咁嘅出入咯。 系啊，争好远噶，可以。 其实都争得几远噶，可能差唔多系，即系你寄一只宠物啦，佢嘅价钱可能同一张机票差唔多咁样。 嗯， 其实我哋要预呢个心理准备好啲咧，即系等于买多个位俾佢。 嗯， 系啊，咁通常大部分啦都系只宠物。嘅重量，再加埋個籠嘅重量一齊磅嘅。 哦，寵物重量係 加埋籠。 你個籠又唔可以太細，要俾翻少少空間佢啦。咁可能都要買埋水樽俾佢哋去，即係搭飛機嘅。放翻，如果可能特別係長途嗰啲，就一定要俾水樽咁樣咯。 即係全部都係嗰個主人提供噶啦。即係航空公司呢啲就唔會話有冇飛機餐俾你買俾佢哋噶。 因為個籠 就冇噶啦， 個籠嘅物料咧。都可以好唔同噶喎，重量 係喎，有啲膠嘅，有啲金屬架咁樣嗰啲嘅， 係啊，咁特別有啲航空公司就對嗰個籠嘅都有啲要求啦，可能金屬一定要有隻特定嘅膠啊，空間幾多啊，即係可能放隻狗轉到身啊 ，minimum 都要咁樣咯。 係 啦， 咁寧願你航空公司都係你提供幾個， 係啊，我直接喺度問，喂，咁有冇話咧大到咩 size 你就唔俾佢上機噶啦？ 就好少嘅，又冇话真系你唔系运系啦，通常狗嗰啲普通噶啦。 哦，即系 OK 嘅，即系就算你话整只雪橇、大笨狗都 OK 嘅。 系啦， 咁其实佢我哋啲主人最担心咧，就其实佢坐喺咩地方嘅咧？即系当我哋见唔到佢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喺货仓啊、咩机舱底啊嗰啲环境系点样噶？ 其实咧唔同航空公司就有唔同嘅要求或者可以点样运作啦，但。而家香港大部分都係要寄倉嘅，動物係要寄倉嘅。 寄倉 咁通常寄倉就會係同啲貨啊或者行李嗰啲附近啦，通常行李附近嘅，細件行李附近嘅。 係 咁，但係嗰個倉係有恆温嘅。 有恆温，即係啲起碼有空調啊。 係啦，係啦，有恆温。 存唔存在要整到佢瞓咗覺先㗎？ 傳説中，傳説中 冇話呢樣特別嘅。不過咧，通常咧。啲主人知道啲動物可能較為激動啦，冇咁冷靜啦，就可能會揾獸醫開咗藥俾佢哋， 即 係比較冷靜啲啊咁樣。 哦，即係可能係咁係嗰啲叫做主人自己去處理㗎啦，就唔關航空公司事嘅。 處方嘅 係咁嗰個環境，即係其實你話同啲貨一齊咧，但係都唔會話咩嗰啲貨會跌落嚟會砸到個籠，係咪唔會有呢啲風險？ 其實就唔會嘅，因為咧通常個籠啦就唔係話。 嗯， 应该咁讲， 擺到去嗰個貨倉入面咧，都會擲住咗、綁起咗嘅，就唔會話有啲行李跌落嚟啊，冧住咗佢哋咁樣嘅。 係，而啲籠都一定唔會疊埋嘅，唔會疊落漢嘅。總之大家即係。 系会的 就唔会嘅， 唔会嘅，即系独立分开晒咁样，即 系就分开嘅。 哦，咁有冇得话唔系摆喺货仓噶？ 系啊，同我 要睇翻航空公司嘅规定。有啲外国嘅航空公司系可以唔摆货仓， 咁 就通常咧就会俾佢哋坐第一排，或者叫即系喺第一排嗰啲位啦。咁、前嗰个脚嗰个空隙就系俾宠物休息噶啦， 可以趴 喺 B B 位啊 ，B B 位系咪啊？ 趴喺个地度啊？ 系咯，如果有呢都要入笼嘅，应该系嘛？ 唔使诶， 有啲可以唔使 嘅。咁真系好幸福。 系啦，不过都要睇翻航空公司规定啦，就唔系所有航空公司都可以咁样做嘅。 明白明白。咁前期嗰啲手续就同航空公司无关噶啦。总之你哋到时啊收齐啲文件咁解嘅啫，系咪啊？ 其实我哋即系佢哋寄嘅时候啦，我哋都会睇翻跟翻个国家嘅一啲基本要求啦，我哋都会睇一睇一啲好基本嘅文件，可能针卡啊、健康证明啊之类嗰啲嘢啦，有冇打针片啊嗰类 咯。 阿豪啊，你做咁耐，有冇见过有啲主人咧偷运个宠物？ 系 点啊？ 有噶，真系有 事噶。其实真系出现过嘅。咁嗰件事咧就系、是、即系有个人叫我箱啦，就摆咗上榜喺度磅重。咁我哋个同事就见到，点解个榜啲数字喺度跳下跳下嘅咧？ 即 系里边系。金鱼，因为啲水喺度晾紧， 佢寄缸金鱼， 系啦。 咁佢里边嗰个咩玻璃缸啊，定系胶袋啊？ 佢问嗰个主人，即系问嗰个人，点解咁奇怪？啲数字喺度跳下跳下嘅，一个磅嗰啲数字， 跟住 里边有条鱼啊，有水，所以晾下。 佢系 hand carry 定系寄仓啊？ 寄仓， 我寄仓， 焗死佢 咯，我。 咁点处理啊？即刻就打回头啦，系嘛？ 真系飞唔到，唔会 嘅，系咯， 嘅飞唔到咯。 哦， 间唔中都会有啲特别嘅动物嘅，好间唔中啦，可能 有见过咩 咧？唔系唔系，俾仓鼠啊， 仓鼠 或者乌龟啊嗰啲都会有嘅。 嗰啲其实处理手续系咪一样噶咋？如果佢哋要带乌龟上机？ 都系嘅，不过都系跟系啦，佢哋通常有啲咧都啲 agent 咧都比較即係呢方面嘅知識係比較多嘅，即係例如去到嗰邊要啲咩證明文件啊，佢哋係分分鐘可能清楚我哋航空公司，因為我哋可能都要睇 menu 啊，或者去唔同政府嘅網站 check 翻，又我哋 check 啲咩？佢哋其實好早就已經一早清楚曬，嚟到就俾成沓文件我哋慢慢 check 咁樣。 喂，我想知咧，咁個主人咧，佢自己張機票咧，唔同價位咧，同佢帶個寵物過去咧，有冇任何影響㗎？ 即 係 頭等 係啦，有冇多啲優惠定係一視同仁嘅啫？ 一视同仁嘅，全部都。 即系就算我买头等，我宠物如果嗰间航空公司唔俾佢，都系坐 cargo 嘅啫，都系要分开咁样嘅啫。 系啦系啦， 我都系咁。喂，咁头先有啲人讲话坐私人飞机咁样移民咧，你哋业界有冇听过呢啲服务啊？嗰啲嘢？ 我其实都有听过嘅，不过都系好似之前你讲就话包机嗰啲咯。 系咯系咯，咁你有冇啲咩认识或者有啲咩注意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咁样？ 包机嗰啲我哋就。冇咁清楚啦，因为大家都可以即係个 terminal， 即係嗰个係完全唔同地方嘅。 哦，因为佢哋嗰个连个闸都唔同㗎，好似係咪私人飞机嗰啲啦。 都唔同，我哋唔会见到嘅。 明白明白。好啊，喂，多谢晒你， 好 丰富嘅资讯啊 ,thank you。好，拜拜。 阿豪喺条街嗰度，所以比较嘈。诶，头先咧有听众咧打电话嚟阿陈先生话咧，佢话咧试过，佢话有听过一个 case， 话有个美国人啦，佢要去新加坡嗰度移居啦，但系咧佢只狗咧跟住摆低咗， 系 喺宠物嗰个诊所嗰度，跟住我唔要佢啦咁样。 哦，即系嗰啲弃养咯。 系啊，弃唔系啊，唔止弃养啊，系呢个人道啊。 咁因为冇啦嘛，好衰啊呢个。 系啊，佢话叫大家真系千祈，佢希望嗰啲叫做宠物诊所咧，唔好帮呢啲人去做呢啲嘢，即系同埋叫佢话，喂，香港其实有即系当然啦吓，都系嗰句咧，你唔应该弃养佢嘅，咁啊即系佢话就算系你都唔系应该拎去宠物诊所度做佢人道咯，咁样咯， 尝试有冇人肯收 领养啊，或者系你去爱护动物协会啊， 即系你起码俾条山路去行啦。 不过老实讲啊，如果你摆到弃养咧，咁有好多人都已经爆棚噶啦嘛。咁所以其实根本去到最尾系啊， 就唔可以咁不负责任 啊， 咪 系啊。所以我唔知道咧，系咪大家对个资讯唔清晰啊？譬如我见到有啲个案咧，佢会自己估计咧，就话佢都系过唔到呢啲移民程序噶啦，不如都系算啦，佢挨唔到噶啦，不如就唔带佢啦。 以为好复杂。 系啊，咁会唔会可能你真系要做呢啲决定之前咧，起码你打个电话，真系有冇啲宠物嗰啲移民公司咧，俾你报个价问一亲清楚啲先。 头先有个林小姐打电话嚟咧，个 case 同阿 May 一样嘅，佢话都搞紧嘅，都系。不过咧，佢话嗰张机票咧冇咁平啊，起码要万几蚊啊。 系啊，头先我哋都话咧升咗价钱噶， 起码要万几蚊啊咁样咯。 唔系，系好昂贵噶，因为冇办法，嗰个系生命嚟噶嘛，同埋佢陪伴咗你咁多年，你唔会舍得噶系嘛？ 梗系啦。 钱就舍得嘅，系咯， 好啦，揾得翻噶嘛， 系啊，呢个下一站边度咧？今日讲到咁多啦，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